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多云和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明日风势缓和，展望随后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52点，跌125点，总成交金额1,47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1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4点，跌127点。一隻活躍港股造價，美團305元，跌個四；騰訊控股628.5元，跌3.5元；中國平安86元，跌個一；小米集團26.4元，跌0.5元；阿里巴巴224.6元，升2毫；快手274.4元，升17.6元；盈富基金29.22元，跌0.24元；港交所491.4元，升6.6元；友邦保險99元，升1.15元。建设银行6.41元，跌0.13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元，英镑10.789元，瑞士法郎8.486元，澳元6.034元，加元6.229元，新西兰元5.6元，欧元9.388元，每百日元对港元7.207元，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11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9,126点，升105点。港金现价报16,48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9美元，卖出1,779.63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報告深水埗醫局街一帶交通啦。醫局街同南昌街交界咧，較早前因為有意外事故啊，咁啊曾經有啲臨時改動安排啦，同埋嗰度就較為擠塞嘅。而家意外事故清曬場噶啦，醫局街就繁忙少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去九龙开始多车啦，龙尾喺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后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即係收费广场较为多车啲。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啊油麻地渡船街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带较为多车啦。新界元朗嘅德业街嗰度咧有临时交通安排噶，直至到晚上8点钟。咁啊，位于德业街近住流业街交界嘅停车湾咧会临时封闭。咁啊，现时嗰度比较繁忙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去元朗。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就係今晚嘅日落时间係下午嘅6:48，听朝日出时间係早上5:5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检测承办商华大基因怀疑话令到新冠病毒的样本受污染，出现了假阳性。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在酒店里面采样，有很多假阴性的话，可能有变种病毒的个案漏了入去社区。有多宗个案的检疫酒店强制检测，可能你都会执得翻一部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 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四月二十六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噶。嗱，今朝早咧，特区政府就有两个嘅公布啦，分别咧就系同新加坡嘅旅游气泡啦，以及咧就系回港易计划咧就扩大至到内地嘅其他省市啊。咁今朝早咧就系大概十一点几嘅时间咧，就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啦，同埋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咧，都系开咗记者会啦。咁就讲到呢两个计划嘅安排啊。咁首先就系咧，呢个嘅同新加坡嘅航空旅游气泡嘅专属航班咧，就预计会喺5月26号咧就会启航噶啦。咁其实咧就同新加坡倾嘅旅游气泡咧，就旧年11月就已经达成咗协定噶啦。不过咧后来咧就因为系疫情嘅反覆咧，就而延后实施噶。今次咧就系将会咧系重启呢个嘅旅游气泡啦。咁啊，亦都咧系个规定咧系比之前嘅协定咧系有啲嘅调整嘅。咁包括咧就系香港人吓，如果要参加呢个嘅航空旅游气泡去新加坡的话，就必须要咧系完成接种两剂疫苗最少14日吓，先至可以咧搭呢个嘅专属航班前往新加坡噶。不过调翻转咧，咁啊新加坡旅客咧就嚟到香港之前咧吓，咁就系要做一个检测阴性啦吓，咁就冇特别话要去到做一个打疫苗啊，咁都引起一啲嘅社会讨论，大家点睇咧？咁而另外啦，好啦，咁就亦都讲到话香港人呢就去到新加坡啦，就同以往嘅协定一样啦，去到新加坡呢都要下载同埋使用当地嘅合力追踪应用程式啦。咁而新加坡旅客呢嚟到香港呢亦都係要使用呢呢个嘅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同埋呢就係喺嚟港之后保留记录呢係31日㗎。咁至於咧，亦都有一啲嘅暫停同重啟機制啦。咁就譬如，如果兩地嘅疫情係反覆，而個安排咧就係、是、即原本個安排咧就係話，七日之內咧，一啲揾唔到源頭嘅個案咧，個平均數字係超過5宗嘅話，呢、這個嘅旅遊氣泡咧就會暫停兩週啦。咁隨住咧就係呢個重啟呢個旅遊氣泡咧，咁就有啲嘅新增嘅要求啦。咁就話咧係兩個地方要係連續3日嚇冇呢個冇關聯嘅本地個案，維持喺每日3宗或者以下。而第三日咧嗰個冇關聯嘅本地個案嘅7日移動平均數字唔可以超過5宗嚇，即係講緊換言之啦，即係個疫情咧係不斷係平穩向下啦，先至可以咧，就係重啟呢個航空旅遊氣泡嘅安排噶。咁至於咧，就係兩地嘅人來往咧，咁其實都係要講緊喺出發之前14日之內咧，就冇喺新加坡或者香港以外嘅地方咧就逗留過啦。咁咧而家有個新嘅一個詳細啲嘅要求啦，咁就係話咧呢14日咧就唔包括你檢疫啊，即係唔能夠話咧你飛嚟14日檢疫，跟住又飛去第二度咧，咁就唔得啦。咁就一定要係呢14日咧係講緊喺香港或者新加坡咧就逗留，就並非強制檢疫噶。咁即係话咧，而家呢个嘅 新加坡同埋香港嘅旅遊氣泡嘅安排咧，就有啲眉目啦。咁而家有啲嘅講法咧，就係話咧，每日由香港到新加坡，或者新加坡到香港咧，由5月26號至到咧6月9號咧，咁就係每日一班，每班咧就大概係200名嘅旅客啦。咁而至咧6月10號開始咧，咁就視乎情況啦，可能會增加至到每日兩班，甚至更加多噶。咁咧呢個咧都會去分配翻俾香港同埋新加坡嘅一啲航空公司啊。咁大家点睇呢个嘅旅游气泡安排呢？咁会唔会话都实施咗之后，大家都有兴趣打咗疫苗吓，去到新加坡去到旅游呢？咁呢个都值得大家去到关注嘅。另一个计划咧，头先都讲咧，就系回港二啦。咁回港二嘅计划咧，就将会由咧广东省同澳门咧就扩展至到内地嘅其他省市啊。咁讲紧话咧，就系星期四开始，今个星期四即系4月29号开始。咁身处内地其他省市嘅香港居民咧，咁只要符合呢个回港二计划底下嘅一啲条件，咁就包括喺呢个回港之前14日咧，就未去过香港内地或者澳门以外嘅其他地区啦。以及如果內地有啲地方咧係屬於中風險或者高風險咧，咁啊呢位人士回港之前咧都唔能夠去嗰啲地區啦。咁翻到香港咧就可以免去呢個14日強制檢疫嘅安排啊。咁其實咧而家已經做緊啦，不過只係而家咧就係限制喺即係廣東省同埋澳門啦。咁啊講緊話咧係陸路口岸咧係有啲嘅名額咧，就新嘅安排之下咧都維持不變啊。分別咧就係深圳灣口岸咧就每日3000個。港珠澳大桥的口岸就每日2000个。接下来因为有其他省市会加入这个回港二计划，所以都多了机场的名额。机场的名额就每日是1000个。如果要由这些途径回来香港的居民，要在回港二的网上系统登记先。还有其实都要在就是来港之前3日之内咧，就去到一啲内地获得卫健委认可嘅机构咧，进行核酸检测，并且得到阴性结果咧，先至可以咧系使用回港二呢个计划嘅。好啦，咁大家又点样睇咧？会唔会有啲嘅经商嘅人士啊，又或者系内地嘅亲友咧，可能都一段时间咧都冇办法翻嚟香港啦？咁会唔会有呢个回港二可以方便好多呢？不过要留意返啦，暂时呢个情况呢，香港上内地呢仲係未获得豁免㗎，即係话呢香港人返上内地嘅时候呢都仍然係要接受内地而家嘅检疫安排，譬如话係14日强制检疫咁。咁对于即係来往中港两地嘅人士嚟讲呢，可能呢都仍然係未係太方便啦。好啦，大家点样睇呢两个嘅计划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起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佢话当我听到一啲非常之令到人安心嘅事嘅时候咧，我就会话咧啊，咁咧我就会放心晒啦。广东话，英文我系点讲咧？因为我哋用一个好常见嘅字就是 relief,R-E-L-I-E-F, 我哋可以话 what a relief,what a relief, 咁就係呢 ,R-E-L-I-E-F 呢就係一个名词嚟嘅，就係、是、非常之放心啦。我哋都可以话 that's a relief,okay, 我可以话 it's such a relief, 就係呢就係非常之放心啦。另外我哋亦都可以用一个形容词就係 R-E-L-I-E-V-E-D,relieved,Okay, 你可以说 I'm relieved to hear something. Okay, I'm relieved to hear that you're fine. You have recovered, for example. 就是听到你好翻呢，我呢就非常之安心啦。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oot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咁而家咧，电话隔篱咧就揾到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医生啊，梁医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系嗱，而家咧就政府话将会实施咧同新加坡之间嘅旅游气泡安排啦。以你所睇咧，即系香港同埋新加坡嘅疫情发展咧，而家系咪一个旅游气泡嘅适当嘅时候咧？ 嗱，我谂两地嘅疫情咧，其实系相若嘅，即系话大家都系会间中都有一啲嘅源头不明嘅本地个案发生啦。咁佢都有啲嘅，譬如话咁嘅情况出现。咁而两地其实都受到几大嘅一啲嘅外来嘅一个输入嘅压力咧。亦都其實兩地都有一啲嘅，譬如話記錄咗一啲嘅變種病毒嘅一啲輸入個案啦。新加坡我諗而家應該有300多宗啦，而我哋香港都有200多宗啦。本地嗰啲嘅，譬如話係嘅個案咧，其實兩地都有啊。新加坡應該都而家可能有8宗以上，我哋都有3宗啦。咁只不過兩地暫時嚟講咧，都未有一啲嘅信號，即係話呢啲咁嘅變種病毒咧。在那個社區度傳播啦，咁暫時入邊，我諗都要再睇埋嚟緊嗰幾個禮拜，會唔會真係出現一啲社區傳播嘅信號咧？就要比較小心啲，因為我哋上一次嗰個嘅旅遊氣泡嗰度咧，係基於當時咧，其實就未有疫苗啦，亦都冇變種病毒嘅情況嘅。咁而家咧，其實嗰個變種病毒咧，喺全球廣泛咁引致一啲嘅就係第三波嘅爆發咧，有啲地方疫情都嚴峻，尤其是譬如喺南亞咧，譬如印度嘅情況咧，係而家就比較係令人擔心。咁而我哋新加坡有香港都好咧，亦都有唔少一啲嘅少數族裔啊，有啲同我哋有啲關聯啊，啲聯繫嘅。咁其實嗰個嘅呢啲變種病毒嘅輸入嘅壓力其實兩地都高嘅，咁最主要都要睇兩地嗰有冇辦法能夠有效咁防止啲變種病毒喺嗰個社區度係爆發咧，呢、這個先係一個最重要嘅，即係話係威脅到我哋嗰個旅遊氣泡安排嘅最重要一個因素啦。 嗯， 佢今次嗰個嘅熔斷機制咧，其實就係、是、雖然有啲改變啦，但係基本上佢哋都冇係包括咗嗰、那個，如果出現一個變種病毒喺社區傳播嗰度，會唔會係叫停咧？咁呢個可能佢哋都要去睇睇啦。譬如好簡單，如果我哋個社區入面真係出現一啲源頭不明嘅一啲嘅變種病毒嗰陣時候咧，咁其實呢樣嘢可能意味咧社區已經有一啲咁嘅隱性傳播鏈出現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話係危險嘅一個社區傳播嘅信號。如果喺咁嘅情形嗰陣時候，我哋需唔需要都係有一個比較係果斷嘅熔斷機制咧，係防止即係變種病毒係透過呢啲免檢疫嘅安排輸入香港咧？咁呢樣嘢可能大家都即係話，可能仍然都仲要去睇睇啦。咁而我哋本身嘅整體嗰個嘅疫情入面，大家啲變種病毒嘅，譬如我哋發現一啲走入社區個案咧。而家大約都係1-2個禮拜到啦，咁而新加坡都係2個禮拜到，最後一個係走入去可能2個禮拜啱線。咁其實嚟緊嗰幾個禮拜仍然有觀察，因為始終有個診斷嘅滯後嘅問題咧。咁就算你見唔到個案咧，都係唔能夠排除嚟緊2個禮拜都仲有機會出現一啲社區傳播嘅信號。咁都係要嚟緊2個禮拜要繼續監察咧。 嗯，今次的旅游气泡的安排呢，就看到好像香港人和新加坡人好像有少少不同，因为呢即现在的旅游气泡讲的香港人要去新加坡、使用这个旅游气泡的话呢，就需要呢就在出发之前呢就是打了2劑疫苗，并等了呢就最少14日呢才出发的。但是看到新加坡人来香港呢就没有这个相关的规定了。看到呢邱腾华局长呢就讲到话，其实这样做呢就是要去到保障香港人，即是加强对旅客的保障啦。香港呢有条件为香港人打疫苗，所以加入这个要求。但是你怎样理解这个即安排上面的差异呢？ 第一样嘢我谂就咁啦，嗰、那个打疫苗咧唔系一个旅游气泡个即系话绝对需要嘅要求。正如我哋当年就即系我哋旧年啦，11月之前入边我哋讲嗰时候，我哋都冇疫苗啦。第二样嘢都唔系一个充足嘅要求。点解咧？就因为咧就系、是、打完疫苗咧，其实都系有一个即系感染嘅风险咧。如果佢系呢、這個個案曾經去過高風險的地區咧，一樣係有機會將啲危險嘅病毒帶入嚟。正如喺新加坡最近一個南非變種嘅病毒嚟講，佢都以前打過2針疫苗嘅，其實都一樣係有將個病毒入邊咧係帶咗入個社區啦。咁變咗咧， 其實呢個疫苗呢其實是一個附加的一個的保障，而各地的政府入面佢可以自己睇返自己的實際情況啦。我呢樣嘢我嚟做一個譬如話一個誘因去俾人打針又好，或者你話當為一個譬如話你附加的一個保障要求都好啦。但是因為你都要睇返兩地入面呢佢嗰個疫苗推廣的政策同埋個供應呢佢哋自己有個別考慮。因為我哋而家就將個年齡去到16歲以上啫，但係新加坡似乎都仲係停留喺45歲以上。而呢個旅遊氣泡只係成個防控嘅一個好少嘅部分，對嗰個經濟民生嘅影響其實亦都係好少，真係鼓勵人哋打疫苗亦都唔會話太多。咁你亦都好難就話你自己嘅決定，譬如用呢個我哋做一個誘因咁做咧。你一定是要強迫對方都是要採取同一個政策的。咁你睇返新加坡面佢自己入面覺得係開始佢哋自己係適合嘅，佢哋自己佢哋自己考慮囉。因為呢個唔係一個必須亦都唔係一個充足嘅原因。只不過話如果係即係話你係當地嘅政府覺得呢樣嘢係有一樣嘢係符合佢嗰個整體疫苗嗰個嘅供應嘅情況同埋個政策嗰時候呢佢可以去考慮咯，但就唔係話一定係一個真係話係可以保障到呢啲咁嘅旅遊氣泡安全嘅一個機制咯。 嗯，好啦，另一個問題咧就係講緊回港二啦嚇，咁啊將呢個回港二咧就係嗰個嘅計劃咧就係由廣東省同澳門咧就擴大到內地嘅其他省市啦。而你有所睇咧，即係呢個內地嘅疫情嘅發展咧，咁啊而家又係咪一個擴展回港二嘅一個適當嘅時間呢？ 嗱，因為我哋大部分啲回港二嗰啲咧，其實都唔應該牽涉到一啲直航去到一啲嘅邊境嘅城市啦。如果佢陸路返港嗰啲，佢都可能都要喺廣東省停留啊，再檢測嘅。咁如果以內地都有一個長時間都係大部分省份都清咗零呢，咁其實嗰個嘅附加風險就應該就係話係唔大嘅，應該都唔係話太大問題。而家唯一嘅以前有一個考慮呢，就喺個機場同埋飛機嗰、那個即係交叉感染嗰個問題啦。咁但係而家佢都係將佢有一條特別通道咧，特別處理喺機場嘅旅客，同埋用一個配額咧，防止喺機場度產生一啲可能一啲嘅感染嘅問題咧。呢樣係重要嘅，因為如果我哋係而家嗰個國際嘅航線咧，其實係比較係充滿風險嘅啦，因為好多嚟自高中風險地區旅客都經過嘅。如果嗰啲地方咧係有交叉感染情況咧，呢啲旅客又翻嚟又冇檢疫嘅咧，就好容易直接將個病毒帶入社區咧。咁而呢樣嘢咧就唔能夠靠檢測喺機場度攔截到嘅。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反為小心咧，就係話隨住全球嗰個嘅第變種病毒引致嘅第三波爆發咧，點能夠確保嗰個機場？即係話同埋一啲嘅我哋一啲嘅貨櫃碼頭都好啦，或者嗰啲碼頭嘅機場，呢啲係有好多個係唔同地方嚟嘅旅客，點能夠將呢啲旅客係分流，唔好去同一啲嘅豁免人士咧有啲機會嘅直接接觸咧，係最緊要的。 嗯，但咧就而家香港人上內地咧，都仲系要接受內地嘅啲檢測安排啊、檢疫安排啊。咁你又覺得即係香港其實而家適合去到同內地傾啊，即係去到豁免香港人嘅檢疫安排未咧？ 嗱，其實因為你始終係即係話嗰個呢啲旅遊氣泡咧，你始終都係基於一個咧，大家疫情相若咧。即係話互不虧欠啦，你輸出俾我風險同我輸出俾風險對等嗰陣時候就有得傾啦。咁我哋同新加坡嘅情況類似嘅，咁你當然可以考慮啦。但你同內地嘅，因為佢內地大部分省市係長期一段時間係冇咗本地傳播，香港而家連14日冇本地傳播未做到嘅，我諗你就比較難喺呢個時間度，譬如話係提出呢個要求。我哋可能要睇我哋能唔能夠做到14日清零，同埋睇睇呢啲嘅回港二同埋第二個來港二咧，嗰啲回流翻去內地嘅旅客會唔會係為內地帶嚟一個輸入風險咧？如果冇呢啲咁嘅發生咧，我亦都相信咧，呢啲咁嘅即係話情況咧，就好可能咧，我哋都會譬如話有機會咧，譬如話喺一個唔係太遠嘅時間，可以有一個雙向去譬如話交流，即係兩邊都可以免檢疫安排咧，但係。初期我亦都相信咧， 是一定要有配額的。究竟我們如果是那時有配額的時候呢，雙方其實那個都是要鼓勵民眾接種疫苗的。那在這樣的情形裡面呢，會不會那時將那個疫苗都作為一個優先考慮的要求呢？我想就可能就是說兩地政府可以再考慮。 是，還有一分鐘到時間，想問一下現在香港是不是適合跟其他國家地區去到談旅遊氣泡呢？因為譬如局長說到說會跟這個澳洲和新西蘭極有可能是下一個可以建立旅遊氣泡的國家，你同不同意？ 澳洲和新西蘭他們那個防控都比較謹慎，雖然你見最近我想你西澳洲出現啲問題佢叫停咗啫，但係嗰度都可以考慮嘅，因為其他嗰啲就我諗就比較困難啦，因為你好似以前提過嘅日本啊同埋韓國嗰啲而家都受到相當緊要嘅疫情嘅威脅，咁就變咗我諗係澳洲同新西蘭可以去考慮，但係都係一定要小心呢，去睇睇當地入面呢有冇一個機制咧，去即係話監控嗰個變種嘅病毒？因為呢樣嘢咧，如果我哋呢個旅遊一出事咧，有機會影響我哋通關嘅。 係啊，明白曬，唔該曬，梁志超醫生，多謝你。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电台表示，助理广播处长、电台及节目策划周国峰因为家庭理由已经向广播处长请辞，7月9号正式离任。据了解，周国峰将于下个月7号起放假。现年50岁的周国峰在港台任职超过30年，港台表示感谢周国峰多年以来的服务和贡献。港台又表示会因应运作需要和根据公务员事务规例作出适当的人事安排。政府宣布最快下个月26号重启与新加坡的航空旅游气泡，在原有安排上增设更加严谨的公共卫生条件。香港居民需完成接种两剂疫苗最少14日之后才可以乘搭专属航班前往新加坡。至于由新加坡来港人士，就要在出发前72小时接受两地互认的病毒检测，取得阴性结果。两类旅客在抵埗之后都要在机场再接受检测。新加坡旅游局表示，当地已经逐步恢复更多活动，放宽部分防疫措施，期待来自香港的旅客到访新加坡。新加坡旅游局亦都表示，当地地标景点滨海湾花园将于下个月起举办大型展览等活动。运输署辖下11个政府公众停车场由6月1号起再度冻结收费一年。运输署表示，检讨收费考虑多项因素，包括邻近私营公众停车场的收费水平、市民接受程度等，考虑到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以及对停车场使用率的相关影响之后，决定维持现有收费水平。11个停车场分别是坚尼地城停车场、林士街停车场、天星停车场、大会堂停车场、天后停车场、筲箕湾停车场、香港仔停车场、双凤街停车场、黄大仙公共运输总站停车场、葵芳停车场和荃湾停车场。中文大学宣布，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马道立出任中大法律学荣誉教授，任期由本月1号起生效。马道立将于法学教育方面为法律学院提供意见。马道立今年卸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现时是英国宾汉法治中心赞助人，亦是国际讼辩培训学会赞助人。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明日风势缓和，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浸会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半山的坚尼地道西行咧，较早前近缆车径系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咗冇耐，咁但系一带交通仍然都系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麦当劳道。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风力楼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咁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而家排到果栏。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同埋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日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选民登记小剧场2021，香港电台第一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我块面整个容噶，连登记做选民嗰个地址都系假噶。 你呃我唔紧要，但系千祈唔好呃选举事务处，就算冇喺选举中投票，一经定罪，最高可以判罚款50万元及监禁7年，好大件事噶。 留意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开心日报》节目有得听。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咧，就係關於疫情嘅發展啦。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嗱，睇翻今日咧嗰個嘅新增嘅確診數字啦，咁截至尋晚嘅時間咧，咁啊本港係新增4宗嘅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啦，咁啊4宗咧都係屬於輸入個案嚟噶。不過咧，近排咧都一啲嘅輸入嘅案例咧，都引起大家嘅關注啊！咁就大家都擔心咧，呢個檢疫酒店嚇，即係佢哋嚟到香港之後住嘅檢疫酒店，會唔會咧都係出現咗一啲嘅漏洞，令到咧呢啲嘅可能係確診嘅個案係流入社區咧？因為近期咧都係出現過幾宗嘅案件咧，咁大家非常之關注啦。咁係涉及一啲嘅變種病毒噶，包括咧就係早前啦嚇，有一名嚟自杜拜嘅印裔嘅男。指啦，咁就喺一间酒店嗰度检疫咗21日之后，去到佐敦，去到入住朋友屋企咧，先至咧确诊噶。咁啊，有啲专家咧就怀疑佢会唔会喺酒店其实染疫嘅咧咁。咁啊，去到最近啦，亦都有一个嘅系染咗变种病毒嘅38岁菲律宾外佣咧，都喺一间西营盘嘅酒店嗰度咧，就系入住过检疫酒店啦。咁但系咧，完成咗检疫之后咧，去到雇主家中上班之后咧，先至确诊啊。咁啊，袁国勇教授咧都曾经系都去探即系要去到探访过呢间嘅酒店啦，都怀疑到咧系会因为咧呢个确诊嘅非。 飞鸿咧，咁佢喺邻近嘅房间咧都有一啲嘅确诊嘅个案啊，会唔会系喺开窗啊或者开门嘅时候咧，就系将啲嘅病毒带到去走廊嗰度，咁而飞鸿有开门啦，咁会唔会系吸入带病毒嘅空气而染上呢个疫症咧？咁呢个都非常之令人到关心啦吓，咁亦都大家关心咧喺酒店嗰度咧嗰个嘅检测啊吓，即系佢哋都要系定期做一个检测啦，做嗰啲检测咧系咪咧系准确啦？咁同埋咧会唔会有一个传播俾其他房嘅住客嘅风险嘅咧？咁我哋都就住呢件事咧就系向翻卫生署咧就系查询啦，咁就讲到话咧系嚟緊咧有一個嘅新嘅安排啦，就由係尋日開始咧，咁就呢個嘅檢疫嘅人士啊，係住喺檢疫酒店嘅時候咧，佢哋檢測嘅安排咧就會喺檢疫期嘅第七日就會喺咧酒店咧就接受檢測噶啦，咁而之後咧就喺第十二日咧都會喺酒店咧接受呢個鼻腔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檢測，去到第十九日咧亦都要咧係再次接受檢測噶，咁而咧呢啲嘢安排檢測咧，咁就會喺檢疫酒店嗰度咧去到實施啦，唔同時期咧就會有唔同嘅外判檢測承辦商咧去到負責噶。咁之前咧，亦都有一個嘅事件咧，就係負責做檢測嘅承辦商華大基因啦。咁就之前咧就有一啲嘅受到佢哋嘅檢測嘅質素咧受到懷疑啦。咁所以咧就亦都係衛生署話，由今日開始咧，另一間公司咧 Planetics 就會加入咧就係為七間指定檢疫酒店接受強制檢疫人士咧就係提供呢個嘅檢測服務啊。咁並且咧就係由聽日開始就增加至到15间嘅指定嘅。就指定的檢疫酒店添。好啦，咁究竟啊，即系呢啲檢疫酒店系唔系当中有一啲嘅漏洞咧？有冇啲嘢可以改善一下咧？或者大家听众有冇啲咩意见系关于呢个檢疫酒店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檢疫酒店嘅代表啦，就系九龙维景酒店嘅总经理廖慧文啦。廖慧文你好， 系你好。 早前咧就系有啲嘅担心啦，有啲人士就担心啦，咁就会唔会系喺酒店咧就系送餐嘅时候咧就系啲住客就开晒门啦，咁就有可能有一个嘅交叉感染嘅风险啊。不如都请你讲一次啦，而家个安排上面咧，酒店去送饭咧点样送法嘅咧，系咪话有一个一齐开门嘅攞饭嘅一个风险嘅咧？ 我哋而家喺每间房前面都有个吹啦，摆一个吹就跟住我哋就敲门， 个盘啦，个架啦， 个客自己就开门伸手咁攞嘅。咁呢两日咧，我卫生署有一个新嘅指引咧，就系我哋已经有个 message 咧，不同国籍语言嘅 message 咧，文字嘅 message 咧摆入房嘅。咁就系知会个客咧，如果佢系有要求开窗嘅。等如果开门之前咧，要求佢关翻个窗同埋戴口罩先至开门攞嘢嘅咁样。 嗱，我哋睇翻咧，有报章咧都访问咗咧，就系关于一啲嘅检疫酒店嘅一啲合规嘅部门啊，佢哋嘅合规总监啦，即系接受过文汇报嘅访问啦吓。咁都发现咧，原来嗰个嘅送饭嗰个程序咧，就系即系啲职员咧就将一啲嘅餐咧就放喺房门外面啦吓，咁就咧派晒全层之后啦，咁员工咧就用硬物咧就敲门，就请啲住客咧就出嚟攞餐。咁但系咧，咁个做法咧，就有啲人担心咧，会唔会个住客可能冇戴住口罩出嚟攞餐？咁会唔会咧，就有一个大家都开门，有一个咁样嘅一齐攞餐嘅时候，有一个交叉感染嘅风险？会唔会其实可以即系唔同时间攞餐啊，或者系其他嘅方法可以避免呢件事？ 我哋其实派餐时间，我哋规定咗三个时间嘅，咁我其他酒店都应该一样噶啦。咁客人自己決定係邊個時間提早通知我哋派餐嘅。咁如果你話啱啱面對面兩個房對面嘅一齊開門嘅機會就比較少啲啦，但係唔排除有呢個可能性嘅。同埋咧，我哋有啲酒店啲房咧，佢唔係門對門嘅，係門對牆嘅，唔一定係面對到正嘅咁樣嘅。 係。咁好啦，你头先讲到话，即系卫生署都更新咗个指引啦，就要求啲住客咧要系关窗啦吓。咁但我知道而家，譬如你哋有一啲嘅闭路电视啦，就睇啲住客有冇离开间房啦。但系关唔关窗又点样去监察？ 我睇唔到嘅， 系咯吓， 睇唔到嘅，睇唔到嘅。 咁 即系我哋只不过通知佢有咁嘅要求。咁至于佢做唔做，或者佢开门戴唔戴口罩，我因为我哋派完餐，我哋就即刻马上离开噶啦，就唔好去等佢攞嘅。 系。 好啦，另一个问题呢就係而家都大家关注到即係一啲走廊嘅通风啦吓。咁、啊、就如果话係即係即係开即係啲住客开咗窗嘅话呢就可能有一个叫做抽返入去即走廊个风险啦。咁有啲专家就话不如喺走廊度加设一啲嘅空气清新机啦。咁你哋点睇呀？ 我哋有㗎，我哋每层走廊有四部空气清新机㗎，一直都有㗎。 係 ,ok。咁好啦，至於亦都有啲專家就講到話咧，係而家即係關注到而家檢疫酒店嘅啲入住率啦，嚇、啊。咁就譬如話有啲嘅酒店咧，都傳媒都發現啦，咁啊都幾爆滿一下嚇，咁、啊、可能去到爆滿嘅日子，可能去到下個月添咁。咁可唔可以真係減低個入住率咧？因為你睇而家一啲嘅場表演場地啊、戲院即係嗰啲都有一個入場率嘅限制啦嚇。咁、啊、酒店入住率有冇得減低少少咧？但係對你哋嘅營運會又會唔會有影響 咧？係因為佢四月中嗰陣時咧，我哋落標競投呢個檢疫酒店嗰陣時咧，有個房價規定嘅。咁嗰陣時就冇話需要有個入住率規定嘅，所以我哋當時落個價錢咧就係能夠應付到我哋個酒店個開支咁樣。如果依家突然間話規定咗佢個入住率咧，就比較難決定啦。除非佢真係防護中心或者係衞生署硬性指定啦。如果唔係，我哋都好難做得到。至於入住率低嘅咧，即係高嘅咧，都係啲比較相宜啲嘅酒店。依家我哋中档嘅酒店或者係高档嘅酒店入住率都係六七成到嘅啫。至于排房嗰度，我哋已经通知咗安排咗前台呢排房係盡量隔开嚟嘅。如果可能嘅情况之下，盡量隔开啲房排房㗎。 嗯，咁会唔会话如果要降低个入住率，你哋都要相对去调高返个房价去到叫做围返皮呢？ 是的是的，我们会这样要求。如果他对我们有这样硬性要求，我们会提出要求的。 OK。有专家又讲到话呢，其实即是不同国家来到香港那个的带病毒的风险呢都是不同的。你们其实在编排房间的时候的有没有都是即是将就他们不同国家地区的一些风险来到编配房间的呢？ 会的，之前就冇，刚啱开始嗰时就冇嘅，但係依家我哋嗰个 market 呢都系嚟自某几个主要嘅地方，咁我哋都系编排返佢哋同国家嘅同楼层啦，或者系两三层啦咁样嘅。 嗯，会譬如话系即系有冇啲例子，即系譬如边啲地区可能你哋会觉得高风险啲，可能编排同一层会比较适合。 印度菲律宾啦，最比较敏感嘅两个地方啦，印度菲律宾啦，我哋都会系编排佢哋同一个楼层啦咁样。 系系系，咁但系譬如你知住客都有啲流转噶啦，咁变咗，即系譬如话会唔会真系有啲情况系唔同地区嘅嚟嘅旅客，可能真要摆喺即系同一层咁样嘅咧？ 我哋就冇呢个情况，因为我哋个入住率唔高，都系七成到啫。如果系你话有九成几嗰啲，就好难做到呢一点啦。我哋可以做到嘅，仲可以。 系。好啦，嗱，即系睇翻即系之前嗰个嘅即系文汇报啦，就系访问翻咧，就系关于呢个合规总监嘅一啲嘅情况啦。咁都讲到话啊，原来咧即系呢轮实施咗即系检疫酒店计划之后咧，都发觉有唔少嘅一啲住客咧，有唔同程度嘅一啲违规嘅情况啊，即系譬如话开门啦，或者开门同即系对面房啊、隔离房嘅住客可能系朋友嚟噶，咁去倾偈啦，又或者系互相去交换一啲物件啦，咁你哋系咪真系有员工去到用闭路电视去到监察住佢哋嘅咧？ 如果佢面对面房咧，打开门就咁倾偈，佢唔伸出个走廊咧，我哋系唔知嘅，因为我楼层我哋唔会有人巡嘅，因为安全问题。但系如果佢系一旦佢伸出走廊咧，离开个房门咧，我哋就会响 alarm 嘅。咁嗰阵时我哋就会知道噶。 佢系要成个人都离开间房走入走廊先至响啊？还是佢可能开住门都已经响？ 唔系，佢系曾经试过有个 case 咧，就系佢要求对面个朋友咧掟包药俾佢。 系。 咁两边都开咗门，就掟包药过去就会响啦。 哦，即系有嘢经过 咗呢、 這个 竹篙湾啦。 哦，即系有嘢经过都会响噶啦。 系啊，冇错，有人喐就喐动就会响嘅。 系。咁你哋酒店同即系譬如头先讲嘅呢个检疫酒店计划合规队伍啊，同埋即系专责感染控制工作嘅队伍，那个沟通合作系点样噶？ 依家我哋主要就系同卫生署同埋防疫中心沟通嘅，其他嗰啲我哋冇沟通嘅。 系， 即係你如果係發現有啲嘅住客違規嘅情況，可能係通知翻嘅係衛生防護中心、 衛生防護中心同埋警方。 咁、啊、變咗就佢哋係會去派人嚟到，即係上嚟處理。 冇錯。 好啊，唔該曬你嚇，多謝你兩位。 唔該曬，唔該曬，拜拜。 李偉文咧就係一間檢疫酒店啦，就係、是、九龍維景酒店嘅總經理嚟噶。大家有咩嘅意見呢？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咧一齊傾下。 國家安全係安邦定國嘅重要基石，內容涵蓋多個重要領域，當中包括 政治、國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我是梁国成， 我是殷伟桥， 我是洪慧文， 我是陈念慈。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港台电视三十日，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每逢考试前夕或者一有压力，个胃就拿住痛到成唔落嘢。如果做晒检查之后都找不到原因，就可能是胃功能失调。医生与你今个星期会请嚟跨界别专家同病友讲下呢个病嘅几个治疗方案，记住留意。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7:35， 港台电视三十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下午的5:49了，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讲跟疫情相关的话题。刚才就讲就是检疫酒店，究竟是否存在一些问题呢？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善呢？电话旁边就请你香港顾问工程师协会的主席李兆光先生。李兆光你好。 系你好， 系嗱，点样睇咧？就系、是、即系而家嗰个检疫酒店，同埋即系一般嘅酒店，其实佢喺个即系结构啊，或者设备上冇咩唔同嘅咧？ 其实喺嗰个设计上咧，一般酒店同检疫酒店咧系有喺个通风设计咧系事实上有啲唔同嘅。咁我哋如果一般酒店嘅设计咧，通常咧我哋都会系设计保持咧个房间系少量静压嘅。咁主要作用咧就係、是、減少，即係譬如室外嘅空氣可以係經過即係啲窗嘅罅隙嗰度進入房間啦。咁啊，即係變咗唔會有出現即係發毛啊咁嘅情形嘅。咁同埋咧就都防止即係啲空氣咧可以係進入咗第二啲房間咧，因為有氣味啊嘛。咁但係如果防疫酒店咧就唔同啦，防疫酒店嘅設計咧就通常咧就會將嗰個新即係個先鋒啦，我哋叫先鋒同埋廁所嘅抽氣咧就會適量作適量嘅調整嘅，咁咧就令到個房間咧就係即係微微嘅負壓咯，咁就唔會令到譬如即係如果有病毒啦，咁咧就可以係減少個病毒咧係進入個房間入邊嘅，咁所以設計係有少少唔同嘅兩類。 嗱，而家咧就卫生署最新嘅指引就系话咧系要求啲住客啊唔好开窗啦。你点样理解呢、這个，或者同听众解释下点解有呢个咁样嘅要求？ 其实我如果就我所知啦，就出事个酒店咧就即系根据阿袁国勇教授啦，咁即系实地即系睇完个报道咧，就系因为其实个酒店本身系开咗窗啊，佢。即係事發嗰間酒店或者隔離啲房間咧，就係、是、開咗窗。咁變咗咧，一開咗窗咧，頭先我哋講嗰個防疫嗰、那個作用咧，即係變咗可能會有少少做，即係變咗可能係未必達到嗰個效用。咁佢因為開咗窗之餘咧，咁仲開埋即係通去房間同走廊之間嘅門啦。咁變咗咧，就如果室外嘅空氣如果大風啲，咁可能都會有機會咧，就係、是、經過房間咧就吹咗出去走廊啦。咁變咗嗰個房，即係嗰個如果你開咗窗，就變咗做唔到嗰個效果啦。變咗會係咁，所以咧就其實我都認同嘅。就如果個房間咧，首先咧就唔應該係俾嗰個住客，即係嗰個住客開窗啦，即係住喺個房間個嗰個客人開窗啦。咁變咗咧，就防止咧就係、是、有街外嘅風，令到個房間由負壓變咗正壓，而將嗰啲風吹向嗰個走廊啊。咁、所以應該係要閂窗嘅咁樣。 咁係啦。 咁喺走廊嗰度添置空氣清新機又係咪幫到手㗎呢？ 嗱，呢個絕對係可以幫到件事情嘅。咁因為如果假設即係走廊如果出現係都有病毒嘅情形啦，即係但應該就如果嗰個房間係即係保持負壓咧，應該個機會係少嘅。但如果係喺走廊都出現有病毒嘅情形咧，就其實如果加咗空氣清新劑咧，即係清新機咧，咁咧就係可以咧就即時咧就將嗰啲病毒咧喺走廊可以殺咗啦。咁就唔會即係去到第二啲地方咯，可以。咁所以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好有效嘅方法嚟。 系嗱，而家啲專家咧就建議咧，其實檢疫人士嗰個採樣嘅呢個採樣檢測嘅工作咧，應該閂埋門之後先至進行啊。咁但系咧就食衞局咧咁就講話而家嗰個情況咧係咪要開住門會好啲咧？咁你覺得採樣應該開住門定係閂住門做咧？ 採樣你意思即係嗰個 做檢測嚇，即係做鼻咽拭子嘅檢測嚇。 如果開住即係開住門咧，就會係一個比較即係適時嗰個測度咯。咁其實開住門可能係有佢嗰個意義喺度嘅。咁就如果開住門，我覺得應該好啲。 OK，好啦，另外咧就系你自己亦都系食肆换气量规定工作小组嘅成员啦，吓咁嚟紧咧就即系食肆就要去符合规例咧，就系喺个换气啊或者空气清新方面咧就有相关嘅要求啦。咁但系即系都见到啦，而家个食肆饮食业界咧都讲话，即系能够符合到规定嘅食肆可能就唔系太多。咁你点睇呢个嘅食肆饮食业界嘅一个换气嘅进度咧？ 嗱，其实都喺我哋都同好多嘅飲食業團體啊，或者我哋都參觀過一啲嘅酒店啊等等一啲唔同嘅食肆咧，咁就都發覺咧，其實咧就有幾類情形啦。有啲酒店咧本身咧佢已經係或者有啲食肆咧本身咧佢都係已經符合咗六次換氣嘅。咁所以佢首先咧就係嗰啲食肆或者酒店嘅餐廳啦，即係簡單講，咁咧就會係需要check 即係查一查咧，就究竟本身嗰個通風系統係咪搣到六次換氣？咁我相信咧，其實都唔少嘅食肆咧係做到呢樣嘢嘅。咁不過可能我要請翻個嗰、那個通風嗰、那個承建商啦。咁咧去 check 呢樣嘢，咁可能嗰段需要 check 嘅時間係需要時間嘅呢、這個就，咁但係應該有足夠嘅承建商係做到呢樣嘢。 但即係但限期之前都未能夠達到標準嘅飲食業界咧，你會覺得應該點樣處理法咧？ 嗱，咁佢哋如果係喺4月30號前咧，都未可能，因為可能某種原因啦。或者是訂機啊等等的原因，或者是要做改動的工程可能是做不切的呢，那其實呢他根據食環署的指引呢是可以呢是申請延期的，那就只要講清楚個原因啦，究竟是是什麼原因導致到是4月30號做不到啦，咁就食環署嗰邊都會因應唔同嘅情形咧，就會可能俾翻足夠嘅時間嗰、那個牌照申請者咧，係去做翻呢啲改善工程嘅。 OK 啦，好啊，唔該曬你啊，多謝你，李兆剛嚇。 係， 李兆剛咧就係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嘅主席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電話旁邊有聽眾陳生喺度，陳生你好。 啊，你好啊，請講。就我覺得咧，即係雖然咧嗰個氣同你新加坡旅遊氣泡咧方向就正確，但係個細節咧係麻皮咯。點解咁講咧？譬如香港咧，你都係16歲以上啫打嗰個疫苗啫嘛。咁16歲以下咁點咧？冇得去啊！同埋即係應該係同新加坡啲嘢對等噶嘛。即係如果唔平等，咁點解新加坡人唔使咧？明明佢嗰邊都有針打噶嘛，點解唔使咧？咁我覺得如果咁唔即係不平等條約咯，同埋即係隱含埋，我覺得。即係有啲喪權辱國咯，即係佢嗰個談判咧，點解會咁樣樣咧？香港唔係 即係冇新加坡唔得噶嘛，係咪先？咁點解會成日都係咁咧？即係你睇下佢以前做呢個經濟師啊，佢同啲電力公司咧談判，永遠都係輸嘅。香港政府都係人民，即係香港市民永遠都係輸家嘅。 嗱，不過都要澄清翻先，因為咧，即係今朝早喺記者會度面都有提過呢啲問題啦。咁都講到話咧，有四類人士咧係獲得豁免咧，就即係唔使打咗針咧，先至參加旅遊氣泡去新加坡嘅，包括16歲以下人士啦，因為健康理由咧唔適合打針嘅人士啦，嚟港之前咧喺香港逗留少過90日，同埋咧就並非由香港簽發居留行政嚟港嘅人士咧，就可以獲得豁免咧，就係即係唔使話打針先去參加呢個旅遊氣泡嘅。 我知，咁但系新加坡點解唔係相同咁嘅待遇嘅？ 嗯， 即係十到四以上嗰啲，即係冇呢個選擇權。咁新加坡就有得選擇，香港人就冇得選擇。 明白，好啊，多謝曬陳生嘅電話嚇。咁啊，頭先都引述過啦。咁啊，邱騰華局長講話，即係呢個打針先至參加旅遊氣泡嘅安排咧，係要保障翻即係香港嘅旅客嚇。咁好啦，我哋嘅呢節咧就講到呢度啦。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嘅交通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城门隧道嗰边嘅交通啊。城门隧道沙田去荃湾方向隧道入口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咁所以而家城门隧道嘅沙田入口去荃湾咧就多车少少嘅。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噶啦。红隧九龙入口暂时系公主道多车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龙尾近钻石山，大老山隧道现在九龙去沙田方向隧道入口都多车的了，龙尾龙翔道桥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深证成分指数14224点，跌1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日元107.75，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5，人民币6.489，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21，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港金报16480蚊，比上日收市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啱啱转咗1779.46美元，卖出1780.8美元。港汇指数101.2，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港铁嘅消息，咁接获港铁通知咧，港岛线列车较早前系曾经需要额外行车时间嘅，咁但系而家服务已经回复正常。之后讲单坏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风力楼对开，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拖走咗，车辆嘅大消散。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同埋狮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近狮隧一段咧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其他隧道嘅情况，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就去到近沙福道，咁而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咁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嘅龙尾就去到近龙日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环，同埋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 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选民登记小剧场2021， 香港电台第一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5月2号啊， 老豆俾晒贴士你都记唔起嘅， 好似有啲印象，但系硬系醒唔起、啊。 姐姐，话俾你老豆知啦， 5月2号咪就系选民登记嘅截止日期咯。 留意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开心日报节目有得听。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时间嚟到傍晚嘅6:39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喺度噶。嗱，头先我哋六点之前咧就讨论咗一个话题啦，咁就讲紧检疫酒店啊。咁其中一个讨论咧就系、是、究竟啊，检疫人士喺酒店度检疫期间，佢个采样检测吓应该系闩埋门做啊，定开门做咧咁？咁有一个讨论咧就系话啲专家就即系担心啦，如果开住门做呢个检测，会唔会系如果系有确诊者嘅话，佢呼出嚟嘅空气可能会即系污染到走廊，甚至影响到其他嘅住客嘅咧咁。咁但系如果检测人员系走入去嗰、那个检疫人士间房里面做检测嘅话，咁嗰个嘅检测嘅人员啊，咁可能就会入咗一个即系污染咗嘅环境入边噶咯。咁佢可能要换晒其他嘅保护衣物啦，先至去第二啲房间去做检测啦。咁亦都真系仍然都系有一个嘅感染嘅风险喺度嘅。咁究竟边样好啲咧？嗱，我哋之前咧就访问咗一位工程师啦，咁我哋佢就好似有啲嘅澄清想同我哋讲翻噶。咁啊，再请翻佢出嚟先。佢系咧香港顾问工程师协会主席李兆光啊，李兆光。你好， 系你好，你好。 关于头先我哋讨论嗰个话题，即系检疫人士检测应该系闩埋门做，定开门做？你有咩嘅澄清同我哋讲翻？ 系，头先可能有少少听得唔清楚啦。咁咧就嗰个问题。咁如果睇翻，即系如果理解翻嗰个问题咧，其实咧就佢嗱检测嘅人员嚟到嗰个房间个门口啦，咁啊嗌佢开门啦。咁佢如果开，即係去檢測咁啊，梗係要開門啦。咁其實嗰個 moment 咧就即係如果房間係有病毒，咁其實或者嗰個人帶有病毒，咁咧其實係嗰個 moment 咧，雖然係有隔離病房嘅 provision 啦，即係嗰個設施咧，其實亦都係最容易係即係有啲情況傳出去嘅。咁所以咧，應該咧，其實喺嗰個檢測嗰、那個期間咧。佢應該咧就喺個房間入邊做嘅，即係如果佢要即係採集嗰個樣本啦，咁所以個工作人員其實係我睇咧就應該係要入嗰個房間，然後咧就閂埋門，然後咧就喺個房間入邊咧就取樣本，然後咧就取完樣本咧就離開個房間，咁咧就會確保咧，如果係房間裏邊咧即係有病毒咧，就將嗰個傳出去到走廊嗰個危機咧，就減到最少啦。 嗯，驚唔驚個檢測嘅工作人員受到感染嘅風險咧？佢要走入去裏邊。 檢測工作人員當然要配備足夠或者適當嘅即係個人防備裝置啦。咁而減少嗰個感染啊，呢個當然係最重要啊，即係確保工作人員個安全。 嗯，好啊，唔該你嚇，李兆光，多謝你先。 好， 李兆光咧就系香港顾问工程师协会主席嚟噶。嗱，你都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就会想讲翻咧就系关于食肆嘅疫苗气泡嘅安排啊。咁上个礼拜咧就有啲饮食业界咧就同政府嘅代表见咗面啦，咁就商讨到一啲嘅疫苗气泡嘅细节啊。咁究竟即系业界嘅关心会唔会得到政府嘅一啲重视同埋去改变咧？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倾下。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香港保护儿童的法律确实有全面提升的迫切性，守护儿童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雷张晨佳， 在香港讨论是否应该强制举报虐儿的时候，政府必须马上增加培训优质的服务人员，提供适当的服务和配套。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酒店打开房门的时候，可能会将房里面的空气抽出去再传去其他房，直至换气量规定工作小组主席袁柏良。 有些人可能走去开了窗，开门风如果就到个风向，就会将室内空气吹到走廊。 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 走廊里面有这些病毒的话，你这样开了的话，它可能会走入你的房间，尽量减低个空气的流动才是一个明智的之举。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傍晚嘅六点四十四分啦，而家直播室咧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黄学明喺度。 你好， 你好吓。咁我哋咧就讲一讲咧关于疫苗气泡嘅安排啊吓。嗱喺两个礼拜之前咧，都系星期一嘅时候啊，四月十二号咧，咁啊特首林郑月娥咧就宣布咗咧香港将来会以一个所谓疫苗气泡嘅原則嚇，落作為基礎去到調整翻啲社交距離措施啦嚇。咁即係話咧，嚟緊咧就會，譬如食肆為例咧，咁就分開三個階段咧，去到放寬咧而家對食肆嘅限制啊。咁包括咧就譬如話，如果所有嘅食肆員工都打咗第一針嘅話咧，咁就同埋啲顧客全部都用安心出行嘅話咧，咁就可以將每台嘅人數上限傾到開到咧就係得六個人啦。咁同埋咧就係個營業時間咧就由晚上十點延長到午夜十二點啦。第二個階段咧就係如果員工都打曬兩針，顧客都打咗第一針嘅話咧，就可以開放一個咧所謂 clean zone 啊，即係一個乾淨嘅區域，俾呢啲嘅人士去到光顧啦。咁同埋每台嘅限制咧，亦都會由咧係六人咧增放寬去到八個人。宴會嘅人數上下咧亦都係放寬噶。咁如果咧就係呢個顧客同埋員工都打曬兩針啦嚇，咁咧亦都可以咧再放寬啊。咁可以上限咧呢個每台人數上限可以放宽到十二人一围都没问题。咁两个礼拜前有一个咁样嘅蓝图咧，就系公布咗俾公众听啦。咁但系之后咧，就好多嘅饮食业界啊，都表达关注，即系究竟点样可以让到所有嘅员工都打晒疫苗咧吓？咁因为始终即系打疫苗都系可能一个比较个人嘅事啦，佢哋都担心唔能够所有员工都打晒疫苗，咁所以咧就系咪咁嘅情况之下就冇得放宽呢啲嘅限制咧？咁上个礼拜咧就系有啲嘅饮食业界咧就同政府官员咧就会面啦，咁之后咧就有唔同嘅消息咧就系发放出嚟啦吓，咁包括咧就系一啲饮食业界人士就话咧，咁如果啲食肆员工系因为身体唔适合接种疫苗嘅话咧，可以咧就系填写一份表格，就话自己咧就唔适合打疫苗，所以冇打到啦。咁但系咧呢个情况咧就系无需要交医生证明咧，都可以自己咧去到申报嘅。咁如果有人滥用设施嘅话咧，呢、這個措施嘅話咧，咁可能會負上刑事責任嘅。咁而另一方面咧，就政府話會推出一個咧，就係業界專用嘅流動應用程式，咁就可以咧一掃描就知道啲顧客咧係咪接種疫苗咁。咁啊，黃學明點樣睇咧？即係咪員工去到申報自己唔適合打，咁就可以去到即係放寬呢個豁免咧？ 我第一個反應就係員工唔係醫生。佢何来一个资格或者能力去判辨自己适唔适宜打呢？咁即係如果你可以唔需要佢提供一个医生报告就证明，咁但係佢冇咁嘅能力去得知自己需唔需要打㗎。佢觉得自己唔需要打，咁但係其实可能佢係合资格打嘅，只不过佢係过分担心嘅啫。咁到时有咩事佢自己申报咗，跟住踩上嚟话佢係虚报，你根本係适合打嘅，咁好大件事，咁所以我唔系好明白个理念，点解会用即系员工自行申报就取代呢个医生报告呢个要求呢？我就唔系好明白政府或者系业界佢哋嗰个逻辑。我唯一谂到一个阴谋论嘅谂法呢，就系因为如果话哦一定要用医生报告做个证明先可以豁免，咁下一步可能就问啦，咁边个俾钱去？请医生去写呢个报告呢，咁如果系要 雇主俾嘅，咁啊一定系可能雇主就未必想啦，咁啊转嫁员工度，咁变咗，但系员工啊未必有咁嘅能力，咁所以取而代之有一个方法，嗱，你员工你自己搞掂佢啦，我冇逼你咧系一定要揾医生嘅，所以我唔会付呢个医生嘅费用，但系你自己报，你如果有咩事咧，我亦都唔会负责嘅，如果报错咗咧，你要负呢个刑事责任，咁即系变咗变相又系将个责任咧。我哋见到就由推出呢个咁嘅概念，由政府转嫁去雇主，雇主发觉唔掂啦，咁又再层层转嫁去员工，即系最尾受害人就系基层人士，即系员工。 嗱，不如都唔好估下啦，我哋都揾一啲咧就同政府官员开过会嘅业界人士同我哋一齐讲下啦吓。如果听众想发表意见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噶。嗱，电话旁边咧就有稻苗学会主席徐文伟啊，徐文伟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呢个 系 大家好。 你都同政府官员开过会啦，咁所谓嗰、那个员工去到填薪报表嗰个做法系点样做嘅咧？ 嗰、那个咧，其实系嗰张薪报表咧，首先系由处方去设计啦，即系嗰个内容啊，同埋嗰个申报嘅理由嗰个定义咧，都系由翻处方去研究，究竟系咩理由？啲員工先可以申報，先可以豁免打針啦。但係豁免打針咧，都要咧維持七日或者十四日咁樣檢測嘅。咁啊，七日定十四日咧，而家都未定嘅。據我所知，咁至於個定義咧，就一個健康嘅申報啦，即係唔可以話誒、哎、我唔中意打針，即係我舉例啊，就唔打咁樣唔得嘅。咁啊，我哋嘅反應就係話咧，就希望咧。就唔好咁複雜啊！要揾醫生去做證明，要搞一大抽嘢，因為呢個行政程序又要耐啦。第二，雙方大家都有一個成本。第三個問題咧，就係、是、咧，我哋係絕對咧相信啲員工咧填呢份申報表係正確無誤嘅。咁所以我哋先建議處方咧用申報表咧去代替呢、這個醫生證明咯。 但我想问，即系嗰个申报表咧，个员工去填写嘅时候，使唔使讲话佢系乜嘢理由系唔打疫苗咧？ 要噶，要噶， 都 要 嘅， 要系啦。嗰、那个理由咧都未必可能，因为我哋建议政府啦，唔好由员工自己填啦。等阵间个理由可能未必系合适，会唔会由政府有个定义，或者有几个界，譬如高血压。糖尿病咁样举例，我唔知啊，即系因为我唔系医学嘅专家，咁即系有几架俾员工剔翻，如果系符合呢几个理由咧，就可以豁免打针啦。 系，咁嗰个理由会唔会系雇主睇到嘅咧？ 我哋会传底嘅，处方都要传都要submit俾处方嘅，根据即系大家双方去讨论嘅时间。咁最終係點樣執行呢？未知。咁呢個都係我哋建議啫。 係，咁但係即係如果冇一個醫生嘅證明嘅話，咁其實員工又點樣知道自己有某一啲嘅即係情況係唔適合打針？即係佢自己判斷嘅啫，係咪啊？ 都唔係嘅，譬如你啲長期病患嘅，咁可能你不嬲都係要食藥啊、覆診，其實基本上已經知道自己都符合嗰個定義嘅，咁呢啲。其实都唔需要去揾医生啦、啊。咁譬如有啲定义，佢自己都觉得系咪有啊，系咪唔适合打咁咪，佢都可以建议揾家庭医生去检查一下，或者问一问啲意见咯。咁咪变咗双方都大家会好啲咯。 如果 系即系我，我哋其实都系建议政府点解有张申报表咧？亦唔需要醫生證明，我哋都係抱住正面嘅態度咧，去俾員工咧，即係我哋都好相信啲員工唔會去即係欺騙啦，因為始終依家個都係文件都係有個法律責任噶嘛。 咁、如果佢係虛報一啲嘅信息嘅話，有咩嘅後果？係咪刑事責任咧？ 咁我依、這個我哋冇討論過，但係我喺香港嘅社會，任何嘅。文件嘅虛報啊，都具一啲嘅責任啦，係咪法律責任啊？就大家都真係要根據翻香港法律去做啦。 咁但係如何核實嗰個員工係虛報緊咧？係咪捉佢去睇醫生先可以核實到咧？ 呢、這個個執法真係要交翻俾處方啊，即、就、係、是、我哋作為僱主或者經營者咧， 即係完全冇辦法去核實呢一啲嘅資料嘅，即係其實同安心出行填紙嗰個原理一樣。那個顧客嚟填嗰、那個安心出行個資料，我哋作為業界咧，其實我哋都冇辦法去核實那個資料係真的。最後嗰 其實 我都係交翻俾處方咯。 即係其實處方佢係未就個具體操作或者格式係有個定案，你所知係嘛？因為我舉個例子，個員工話我有糖尿病，咁咧所以我就唔打啦。咁我諗，既然有糖尿病，可能大家都好，佢都好清楚啦，即係有冇糖尿病。咁但係原來佢。最尾發覺原來佢即使有糖尿病，可能其實係合適打嘅喎，佢只不過係自己過分擔憂。咁會唔會因為咁樣後尾俾政府抽證話佢其實係講大話呢？係因為佢以為自己唔啱打，其實佢醫學上啱打，會唔會有咁嘅可能性？有冇傾談過會點處理？ 呢個咧，我哋其實因為我哋都開咗兩次會去傾呢件事嘅，但係傾到好似係頭先我哋主持咁講啦，話有糖尿病，原來佢都適合打嘅，咁但係俾處方抽查到。咁、那個責任誰負呢？咁呢個我哋有提出，但係處方都未有一個好確實嘅回覆，因為佢今次呢個疫苗氣泡呢，除咗我哋飲食之外啦，卡拉 OK 酒吧啦，同一時間要開放，因為同一時間有好多嘢要處理呢，可能佢哋都要一啲時間去討論啦。 但是好像礼拜四就打算会推行了，其实时间都很快。 这个是张宇人的讲法。 张宇人讲 法。你有没有消息说是几时推行呢？ 今次的599的限聚令呢去到29号嘛。咁跟我那么多次的限聚令34天单位一次，应该就早一天或者两天啦。咁按呢個推論呢，我哋27號就行政會議㗎嘛，咁應該就經過行政會議批准呢，27號嘅上晝開會啦，行政會議應該最快就27號嘅下晝就公布呢個疫苗氣泡點樣處理囉。 咁想問下，其實普遍業界或者餐飲你所知嘅同行，其實對即係推行即係十點去到十二點，其實會唔會都希望真係推到？定係其實本身十點都做咗咁多個月，其實都唔打算，或者可能定視乎餐廳嘅類型去個反應唔同。 按而家個情況咧，因為即係整體社會接種疫苗嘅接種率都唔高啦，我哋業界都唔高，我自己公司咧。都其實喺4月1號咧推出呢個疫苗有薪假嘅，咁我自己公司都接進咗得嗰 20% 左右啦。咁如果業界希望做到12點，跟住陸續第二步6人一台、8人一台，業務做到100咧，咁業界都喺29號，如果真係開放到咧，未必可以同一時間追得上呢一個步伐嘅，因為始終員工願意去打針啊。都有啲時間啦，要去 book 啦，要去可能 check 下自己身體啊等等。咁喺29號嚟講咧，我睇唔到有個大量嘅開放啦，喺業界裏。 係有冇講到話即係其他啲譬如係顧客方面啦嚇，顧客咧就頭先都講啦，疫苗氣泡個藍圖咧。都是讲话有顾客需要打针的话呢，即如果打针的话呢，都可以即划出一些干净区域啊，放宽人数上限啊这样。咁但是即是不是有一个的流动应用程式会是专是给这个飲食业界的，是怎样操作法的呢？ 这个是我们飲食业界在上前一个礼拜同處方同埋創科局咧共同開咗會議，咁我哋都建議咧，即係因為佢第二步、第三步咧，客人都要打針啊嘛，打第一針，咁我哋就建議就唔希望睇到客人太多資料，會唔會有一個新嘅應用程式係for啲客人？譬如舉例，我求其一把先啦，個客打咗第一針，佢嗰個程式咧，即係個 app 咧，就係有個 tick 好或者有一字，我哋就知道佢打咗第一針啦。其他資料我哋都唔使睇到嘅，咁譬如佢打齊兩針，而14日有抗體嘅，咁可能係一個綠色嘅燈或者藍色嘅燈，咁就證明佢打咗兩針。我哋睇到一掃嗰個QR code， 一見到佢有呢一個識別咧，我哋知道佢打咗兩針，就可以安排佢符合翻相關法例嘅座位咯。咁就係、是，但係創科局咧，我知道都設計咗噶啦，但係喺度優化緊，咁我哋都好期待呢一個科技。 但如果即系冇个人资料又冇得核对嘅话，惊唔惊即系可能嗰个真伪程度呢？ 咁呢、這个即系都系跌翻去，好似之前推安心出行咁啦，都始终都会有个假嘅安心出行，有啲市民或者有啲啊唔系好想俾人知道，去私隐佢，可能佢有其他谂法啦，所以做个假嘅安心出行。咁呢度都會有，但我相信大抵香港市民都係正面同係守法例嘅，因為都係為咗食飯啫，冇必要為餐飯去犯法啊，係咪？ 係，即係可能有個情況，我唔知個程式點樣設計啦，會唔會係一個人打咗，可能借個針卡俾其他人去用嚇咁？咁、那、嗰個係真㗎，咁但係咧，佢就並唔係佢個人嘅一個打針嘅記錄，咁有冇啲咁嘅，即係有冇局方有冇講到話係咪有啲咁嘅情況點處理咧？ 背，因為個程式背後嘅操作咧，我就冇去仔細去了解啊。即係我自己都打咗兩針嘅，就我又都有用嗰個政府嗰、那個新而家用緊個醫療通過程式，咁佢都要填一啲嘅基本資料啊，同埋嗰個針卡上去嘅，咁。佢又核实，即系譬如起码要 ID number 先啦，咁佢先可以登记做到咯。咁我相信呢方面创科咁系一个问题嘅。 嗯，好啦，最后一分钟啦，咁都嗱、如果唔打针，即系填申报表嘅员工啊，咁就消息就系话而家系都仲需要两个星期做一次核酸检测啦。咁但系有冇得再密啲啊？即系一个大家都关注要严防疫情嘅底下，有冇得再做密啲咧？ 有機會，我哋會上咧，大家都有討論過唔同嘅情況，係14日啦、7日啦、10日啦、3日，大家都有唔同，即係大家都有不同嘅意見啦。即係而家因為而家都係 keep 住喺14日檢測咧，咁我哋業界都希望俾員工咧keep 住喺14日，不過咧就只可以用鼻咽拭子啦。就深喉唾液咧，就處方唔接受啦，因為始終深喉唾液咧都有個風險喺度嘅。鼻咽拭子就會快啲啦，同埋個準確性會高啲。 OK， 咁呢個就係啦，咁就我哋嘅要求啦。 好啊，唔該曬徐文偉，就係、是、稻苗學會主席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 被捕嘅13男8女，年齡係介乎17至到41歲。據了解，佢哋都喺清晨被捕，當中3個人係理大學生。佢哋各被落案起诉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案件将于下个星期二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听日风势缓和，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咁但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挤塞噶。而家龙尾去到近入境事务学院对开，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较早前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理好，而家龙尾都去到近入境事务学院。咁另外喺九龙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嘅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大家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慢线有意外，龙尾观塘码头。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而家只係隧道口一帶比較車多，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嘅車龍排到羅福道，後少少近九龍塘洛麟街一段咧交通都係繁忙。而龍翔道西行去獅隧嘅車龍就排到天馬苑，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龍尾近麗晶花園，將軍澳隧道嘅九龍入口車龍排到落觀塘繞道近麗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彩虹交汇处一带的交通繁忙，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交通大繁忙，龙尾接近摩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同埋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外佣在检疫酒店验过阴性的，但离开酒店之后就验到确诊，还有抗体。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主席李伟振， 检测的敏感度受制于样本，受制于方法，变种病毒在个采样方法底下被检出率有多少，可能我们大家都是不理解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教育局举办多元出路网上资讯 show 2021，对中学文凭试考生、家长和老师好有用、哦。 展览提供三十几个网上摊位，介绍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职业专才教育、艺进文凭课程以及相关资助计划和资讯平台，还有多场直播讲座。5月28至29号上 virtualinfoexpo2021.com 网站看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鹤鸣。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讨论紧咧，就系疫苗气泡嘅安排啊。咁啊，头先我哋都访问咗一啲嘅饮食业界人士啦，咁都讲到话，即系都引述政府讲咧，就系话系都让员工咧。可以係填報一啲嘅申報表，如果佢即係覺得自己唔適合打疫苗咧，咁就可以填寫呢個申報表嚇，咁、就可以豁免打疫苗啦。咁而又可以放寬咧，就係、食肆嘅一啲安排，就達到一個疫苗氣泡啦。咁咁啊，黃鶴鳴點睇咧？ 頭先嗰個訪問就顯示咧，呢、這個申報表有一個好大嘅漏洞，似乎處方同埋即係業界人士未有一個共識。就頭先都有講個例子，譬如一個員工。佢覺得自己有心臟病或者係糖尿病，唔適合打疫苗嘅。咁佢申報佢有糖尿病，咁呢個係如實申報啦。咁佢以為自己係唔適合打，點知後來發覺醫學上佢係適合打，只不過佢擔心過濃啫。咁到時如果咁啱抽查，醫生發現佢係啱打嘅，咁會唔會有一個刑責就話你虛報呢？咁所以其實喺呢個申報嘅機制呢，醫生報告醫學的判斷這個角色是不能夠缺席的。當然這個衍生問題，誰給這個醫生費用？究竟是要由政府給、餐廳給，還是員工自己揞荷包？員工很多時候做、餐飲業的，可能他都基層，未必有這樣的能力。由僱主給，當然大家都明白現在這樣的形勢，要再他百上加斤，其實也是吃力的。既然政府他想推出這個這樣的、嘅計劃嘅，係咪應該由政府去墊資去俾呢一個員工去做呢個醫生呢個豁免嗰個聲明咧？ 係，因為頭先講個申報表嘅制度咧嚇，咁可能其中一個大問題就係咧個員工係唔需要俾一個醫生證明咧，已經可以申報話自己即係身體狀況咧就唔適合打疫苗啦，咁就參加即係可以豁免於呢個疫苗氣泡嘅一個安排啦。咁但係即係邊個去到核實啊？嗰個員工係咪真係唔適合打咧？咁係咪話即係政府會抽查咧？呢啲都可能真係要有待咧，就係業界再同政府去倾咧，先至知道相关嘅情况。嗱，我哋电话18723111啊，大家点样睇咧？电话旁边有听众黄生喺度，黄生你好， 系你好， 吓，请讲。 我觉得即系政府同埋即系食肆嗰啲老板咧，咁即系佢而家其实变相咧就系话强制员工咁要即系递交呢一个申报表。咁呢个我觉得即系完全冇道理嘅。那个原因系咩嘢咧？第一就系话。正正就是因為咧，即係嗰啲僱主咧，佢唔能夠強迫即係員工去打針。咁政府亦都唔能夠強迫即係嗰啲員工去打針。咁於是乎做出一個咩嘅場面，就變成係僱主同埋政府就合謀， 咁然之後就脅迫，即係嗰啲員工，咁要去打針，咁你唔打針咧，就提交呢個申報表。咁點解冇道理咧？好簡單啫嘛，就無論你僱主又好，你政府又好，你係唔能夠強制任何一個人去用藥嘅。即係即使係嗰啲已經註冊嘅藥物，你而家疫苗咧係唔係一個正式註冊嘅藥物？再而就係你疫苗咧唔係一個治療嘅藥物，你只係聲稱即係可以即係做到防疫嘅藥苗，仲要係即係而家講緊即係變種嗰啲咧，唔知道係得唔得啊？咁所以既然而家有一個嘅強制檢測，即係話即係七日個檢測或者14日嘅檢測，咁其實就已經係足夠噶啦。即係話佢只需要保障嗰個嘅僱員，即係佢並冇帶過病毒菌，咁然之後唔會喺個食肆裏邊咧造成一個嘅傳播，咁就已經係即係非常之好噶啦。就即唔應該再整多個即係要什麼申報咁樣。 嗯，好啊，多謝曬黃生嘅電話。我諗黃學明啊，黃生係講緊咧，即係呢個疫苗氣泡嘅一個尷尬之處嚇，即係因為咧本身疫苗氣泡咧就希望啲員工嚇打曬疫苗啊，顧客又打疫苗咧，咁就可以放寬一啲餐廳嘅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嘅安排啦。咁但係咧就正如頭先黃生所講啦，即係政府僱主都冇辦法逼到啲員工去到打疫苗啦。咁變咗就要加一個即係申報表嘅一個即係豁免嘅例外嘅情況咁。咁但係豁免頭先亦都討論咗啦，即係申報表亦都可能有呢、這個各樣嘅問題啦。咁所以就引嚟一個都幾尷尬嘅一個局面喎。即係為咗餐廳可以放寬啲限制，做多啲生意，就引嚟一個都幾多唔同嘅尷尬局面。 其實呢個咧更加深層次更基本嘅問題啊。其實我之前都有講過，其實點解政府一定要員工打咗疫苗或者要顧客做安心出行嘅掃描先可以由10點去到12點，四個人一台先可以變6個人呢？有冇一個客觀科學基礎去解釋呢個政策呢？而家係聽唔到嘅喎。點解10點鐘去到12點就會風險大咗，所以一定要打針呢？點解四個人一台變6個人一台，風險又會大咗，所以又要打針呢？其實好似係政府就咁講嘅啫，好隨意嘅啫，冇任何客觀科學嘅證據去支持佢呢一個嘅政策嘅。咁所以其實歸根究底就係、是、咁，點解政府覺得十點鐘去到十二點閂門風險大，四個人一台變六個人風險會大，所以要打針。而家打針又唔肯俾錢，轉嫁去雇主度，咁雇主冇咁能力，又转嫁去员工度，咁咪变咗最尾咪就系员工做受害者。 啊，咁不过即系咁讲啦，即系其实而家即系坊间可以打到嗰两种疫苗咧，吓、啊、咁都系有好多嘅数据啦，咁都证明系有一定嘅保护力嘅。咁当然打咗疫苗咧，那个保护力咧一定好过冇打疫苗嘅。咁但系点至于点样去运用嗰、那个打咗疫苗嘅保护力喺香港唔同嘅一啲防疫政策上面咧，呢、這个咧就是大家要斟酌嘅地方啦，吓、啊。阿黄汉明，不如我哋都讲讲第二个话题啦。咁除咗疫苗之外，啊检测咧都系抗疫里面咧都非常之重要嘅一环嚟噶。咁而家咧就系其实好多地方都要检测啦，譬如话系一啲人士从外地嚟到香港吓，咁佢要喺即系关口度做检测啦，佢去到检疫酒店要做一啲嘅检测啦。咁而家社区亦都有社区检测中心啊，当出现一啲嘅个案嘅时候咧，咁有身边嘅人士咧都可能会纳入一啲检测嘅范围等等啦。咁在座都需要咧好多一啲嘅检测嘅机构吓承办商去到处理呢啲嘅检测工作嘅。不过近排咧就好似有一间嘅承办商咧都出现咗几宗嘅一啲怀疑事故啦吓。咁究竟系点样咩事咧？咁讲紧就系华大基因啦吓。嗱，华大基因咧就系早前就有几件事件咧就令人关心咧，系佢哋嘅一啲检测嘅质素，咁包括咧就系早前咧有超过30宗嘅初步确诊个案啦，吓，咁经专家检视之后咧就怀疑系咧系嗰啲样本处理嘅时候咧有一个交叉感染嘅情况，好多咧都系其实唔系感染咗嘅，不过交叉感染咧就验到阳性啦。另外咧，亦都有两名曾经系即系内地翻嚟香港嘅市民啦，以及有一名嘅幼稚园老师咧，亦都验到咧有啲嘅假阳性个案，咁都系华大基因嘅一啲化验样本嚟噶。好啦，我哋早前亦都讲过咧，呢个个案咧就系一个菲佣吓，38岁嘅菲佣，咁佢系一个西营盘嘅一间酒店做检疫， 檢疫之後咧，去到社區啦，翻到嚟出嚟社區咧，先至確診。咁而咧入到醫院咧，就發現咧其實佢係有抗體嘅嚇。咁都顯示住咧，即係其實佢早前咧係已經染過病噶啦。咁但係點解喺檢疫酒店裏面就驗唔出咧？咁啊，袁國勇教授咧就話啊，可能咧係了得唔好咁。啊，咁而家點樣處理呢？咁見到咧，即係政府咧，咁就暫時去到暫停咗嚇，暫停委派嚇呢個華大基因咧去做一啲嘅流動檢測嘅工作。咁兼且咧，亦都係咧話係由今日開始啦，會由另外一間嘅承辦商去到加入咧，為一啲嘅指定檢疫酒店咧去做檢測嘅咁。咁點樣處理？咁樣處理呢個華大基因嘅事情，又係咪即係恰當咧？咁嚇，我哋電話18723111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傾下啦。我哋嘉賓咧就係電話旁邊請嚟一位嘉賓咧，就係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嘅主席李偉振啊。李偉振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係嗱，首先講講頭先我講話即係外佣啊，就係喺檢疫酒店，即係袁國勇教授話了得唔好嗰部分先啦。咩为之撩得唔好呢？其实平常要点样撩法？有冇点样就会撩得唔好呢？吓 嗱，嗰个就可能要问翻教授啦。因为咧，其实喺一路以嚟啦，我哋都知道咧，呢啲无论系深喉唾液啦、鼻咽拭子啦、鼻腔深喉拭子啦，佢取样嘅时候咧，都唔会揾齐100%，即系100个人，我哋唔会揾得齐100%人嘅，可能大约70%松啲啦咁样。但系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咧？咁佢当初亦都有啲资料显示咧，个病毒咧可能唔系喺我哋撩个位啊，可能喺肺嘅深啲嘅地方吓。咁喺肺深啲嘅地方咧，有嗰啲我哋叫 ACE2 嘅受体，即系嗰啲特嗰啲病毒进入我哋细胞嘅嗰啲门口啦，会多啲。咁所以特別啲嘅，如果係變種嘅話，究竟個變種咧喺我哋檢測嗰度咧，係取樣嘅時候會構成咩影響咧？咁樣，咁呢個可能我哋大家都未知嘅。咁但係即係話，教授睇見，咦，其實呢家佢抗體高咯喎，咁調轉頭估翻，咦，喺取樣嘅時候咧，都可能應該揾到喎。咁但係究竟實情係咪咁咧？可能就要我哋要做多啲研究啦，去證實翻啦。因為如果我哋依家係指向话喂，你做得唔好喎、啊，咁样，咁我谂都要可能系咪应该令对方心服口服？就话好似上次话啊，卫生署话啲挂钩有问题，咁我哋系咪应该咧攞啲挂钩去验下啦？咁如此或者如果真系觉得佢攞得唔好，究竟会唔会多啲数据多或者有啲我哋叫做一啲模擬去證實到呢樣嘢呢，而剔除咗佢係因為本身喺個採樣嘅不足嘅嚇，呢個每個採樣每個技術都有極限，呢個採樣嘅極限係咁多咯喎，咁因為以往呢喺好多唔同嘅情況，我哋知道啦，有啲受感染者呢可能檢測好多次都陰性。最後呢，原來呢我哋發現啊、原來係陽性嘅。咁其實呢啲問題我哋都係好不幸啊，我哋都係未能夠完全掌握個資料。點解會係咁嘅呢？咁因為始終嘅新型冠狀病毒雖然都成年啦，但好多嘢我哋都係未明白嘅。咁所以呢就這個方面呢，這個原因呢可能需要啲科學家再進一步查測啦。咁有關呢一個特別嘅案例，咁如果我哋覺得如果真係華大做得唔好嘅，採樣唔好，因為採樣暫時要求就係話由嗰個註冊護士啦去在場去採啦。究竟採樣嘅時候呢被檢測者係咪都係合作啊，或者之前有冇任何嘢發生過啊？咁呢啲都係我哋即係單單睇結果未必能夠知道嘅嘢咯，咁所以即係好似之前流取深喉唾液亦都係㗎，有啲人可能就啱啱飲完嘢食完嘢咁流，咁呢啲情況咧，可能你單單睇個結果就可能未必有嘅，咁所以無可否認啦，咁呢啲情況梗係越少越好啦，但係似乎喺科學嘅角度都未必能夠完全避免嘅，咁如果可能即係如果你話啊，我哋要將呢個結論 同咧個陰性結果，即係假陰性嘅結果連上關係，咁啊話即係點解會做得咁差咁咧？講緊係咪？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你要話佢做得差，可能係咪應該咧攞啲數據，至少俾我哋話得佢做得差嗰啲人係心服口服啦，咁解咯啊，因為佢哋都唔係第一日做呢樣嘢啊嘛。咁喺成年嘅檢測裏邊，由當初大家都係好擔心我入去採樣會唔會中㗎、啊、咁樣係嘛？咁做咗成年啦，咁而喺呢、這個所謂嘅願檢盡檢情況下，咁其實喺個疫情喺呢一年裏邊咧，仲算尚可啦，即係話。我係好辛苦咁樣去管理緊啦。咁如果佢哋一路以嚟，如果佢哋檢測真係千瘡百孔嘅咧，第一啦，衛生署會定期好似一個月就會俾啲檢測，俾啲樣本呢啲相關嘅檢測承辦商嚟做，要確定佢哋嘅能力咧係檢測到包括一啲我哋叫做變種病毒嘅。咁但係咧，究竟以後係咪可能即係話喺呢個採樣度會唔會再加一啲附加嘅指引咧？咁樣咁我諗。即係話喺科學有好多嘢我唔識，喺啲位置咧，我哋似乎應該係向不斷去優化我哋整個檢測程序，希望咧令個檢測程序個準確率越嚟越高啦，失誤越嚟越少啦，可能應該咁睇咯嚇。咁啊，依個係我個睇法嚇。 其實會唔會因為大家都知啦，其實工作人員都好辛苦啦，即係日以繼夜檢測，而個數量都幾大規模，會唔會即係所謂忙中有錯，變咗嗰、那個即係所謂有個甩漏嘅機會率又大咗咧？ 其實咧，呢個我都唔會太過意外嘅，因為呢家檢測特別係基因檢驗檢測咧，係好敏感嘅檢測啊。咁好似之前佢出現嘅假陽性啦，咁其實。佢可能係某一個批次啊，或者某一個人嚇，佢可能即係將嗰個試劑分發到唔同嘅檢測瓶裏邊、過程裏邊，其實因為佢太敏感啦，任何個差些即係輕微嘅差錯咧，都可能會引致嘅失誤啦。咁可以你記得上幾日啊，袁教授講啊、哎，有啲乜可能引致失誤咧？啊、哎，可能你開樽嘅時候咧，有個泡泡爆咗喎，或者係咦點解你啲工作紙擺喺個生物安全櫃裏邊啦？或者嗰啲兜應該係咪換物啲啊？咁普通時候可能我哋睇就啊呢個好少嘢，或者人真係做到個警戒性低咗啦。咁但係即係往往呢啲唔。係話一啲佢要係一個咁，佢如果知道啊，好坦白講，我估知道係呢個會有咁大嘅影響，佢哋可能一定會換咗佢啦。咁可能做得多咗，個警戒性低咗啦。正如有教授講過，喺咁嘅情況下，咁如果佢哋將呢啲步驟再優化，咁係咪可以將呢啲情況再減低咧？咁啊，係會嘅。咁但係當然調轉嚟睇啦，大家都係喺壓力下工作，咁究竟其他嗰啲係咪一定係冇問題嘅呢？其實都係好難去完全作一個否定㗎、啊、因為佢哋全部都係即係佢哋工作嘅條件就係夜晚六七點外面收曬返去嘅樣本呢就集中埋一齊處理啦。晚晚做到三更半夜，即係第二朝三四點，或者要仲趕住出報告，因為你知咁喺個咁嘅工作壓力底下啦，咁長嘅由舊年做到呢家啦，咁我哋又聽唔到佢話，哎，我哋要封多兩棟大廈喎，咁樣點咧？咁佢哋都冇乜托手踭，個個都盡力做嘅，我知道喺咁嘅情況底下，呢個係一個好似壓力測試咁啦嚇，咁因為係一個我哋做嘅檢驗工作，每一個步驟都係要咁謹慎同埋咁小心。咁喺呢個好好嘅例子就點解政府要規管我哋呢個行業？因為任何一個輕微嘅失誤咧，都可能影響好多人。好似呢次有幾十個假陽性，係佢係老實嘅。首先咧喺個處理上邊咧，我哋佢哋可能唔希望任何一個病毒。走到我哋嘅人群當中，但係佢帶嚟嘅影響咧，確實係唔少嘅，因為你要捉咗咁多人。 咁多人身邊嘅人都要檢疫，咁啊呢個的確，咁所以睇見呢個係一個即係、就是、要面對呢個結果係一個好大嘅決心啦嚇。因為如果唔係咧，都可能佢哋用其他理由藉口去胡混過關，但係睇嚟佢哋都係冇啦。大家由處方到佢哋都係用一個正面嘅面對承擔個責任啦，咁解咯。 其實我想問咧，其實喺香港市面即係、就是、有呢啲檢測技術嘅私營檢測中心，其實係咪都唔止三四間？因為點解咁問？其实是不是变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接下来工作量大，会不会如果政府分发给多些不同的承办商去分担这个工作量，那这个所谓检测失误的机会又会减低呢？那如果检测的员工也不用那么辛苦变了。 是这个都是啱的，不过问题就是说呢、我们的检测工作呢是、需要、就是需要一些、受訓練嘅人員去做啦，而呢啲人員咧一路咧，即係話嗰個供應咧，都唔係話你即刻話要就可以變到出嚟嘅，咁所以佢哋其實喺路以嚟咧，即係我知道好幾間啦呢啲啦，佢哋喺人手上面都係好緊絕嘅，啊，咁所以即係話而佢。你調轉頭睇翻啦，當初咧政府衛生署公布醫管局啊，加埋衛生署啊咁樣嚇、啊，當初講緊佢哋都係做啊一萬啊，唔知解冇兩萬個樣本一日啦嚇、啊，開到盡曬啦。咁但係佢哋一間都做緊兩萬喎、啊，華大好似講緊咁，佢哋間間其實咧都開到盡曬去做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我哋當然係要求佢哋每一個步驟、每個細節都要掌握到恰如其分，盡量好啦。咁、但係你做一千次冇問題啦，一萬次冇問題啦，一百萬次會唔會出個問題呢？其實呢個就係化驗工作最困難嘅地方。我哋啲人要每次都係咁，唔好話一百萬次，一百萬次都做啦咁樣。但係往往咧，未知天從人願，喺好多次重複底下咧，總係有啲空。有啲原因，即系唔单止人啦，因为环境原因咧，会有啲失误嘅。所以我哋话失误就系呢啲。咁、其实喺全世界嚟讲，失误似乎系冇办法完全避免。我哋希望咧，能够将佢降到最低，呢个就系个问题啦，吓。 好啊，唔该晒李慧珍先生，多谢你啊。咁啊，李慧珍就系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主席嚟噶。嗱，关于华大基因咧，我哋即系就见到最新一啲嘅传媒报道嘅最新消息啦。咁就讲到话咧，系嗱，华大基因咧上个礼拜四就一日内就验出咗30宗嘅初步阳性个案啦。咁啊，卫生署今日就有个回复啦，就回复传媒就话咧，证实咧其中26宗个案咧系假阳性，咁同嗰嗱26个人相关嘅密切接触者咧，亦都正喺度陆续获得解除检疫令。咁而咧，我哋都就住呢件事咧，就再向咧就系、是、胡定旭啦，就系即系呢个华星嘅董事长去到再去查询啦。咁佢今日就接受唔到访问啦，不过就有啲嘅文字咧都去到回复翻我哋嘅，咁就话咧对于今次事。就再一次对受影响的市民和旅客表达真诚的协议，还有就说已经按照袁国勇教授和港大团队的意见对检测程序作出了相应的调整，防止同类的事件再次发生，也都说会继续和政府部门就是保持紧密沟通，配合卫生防护中心的调查的。 即是这件事反映首先呢，检测中心无论是哪间都好，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把关的角色的，即是市民社会大众就是寄望它是把关，即是无论是假阴性还是假阳性都好，有任何的闪失呢，轻质即是令到无端端人冤枉被检疫，重质即是令到真实的案件流入社区，所以这个把关角色很重要。但是人怎么忙中会有错，所以刚才就是说其实是不是应该可以分担由多些不同的检测中心去做，令到不会集中在一两间，令到他们员工也不需要那么辛苦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最快下个月26号重启同新加坡的航空旅游气泡， 在原有安排上增设更加严谨的公共卫生条件，香港居民需要完成接种两剂疫苗最少14日之后才可以乘搭专属航班前往新加坡。至于由新加坡来港的人就无需接种疫苗，但是要在出发之前72小时接受两地互认的病毒检测，拿到阴性结果，两类旅客在抵埗之后都要在机场再接受检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接种疫苗是香港本身的要求，期望前往旅游的人士得到保护。有35年历史的安云旅游宣布全线结业，旅游业议会说大约200名旅客受影响，涉及旅费大约是400万元，受影响的员工已经被妥善遣散。安云旅游说公司会进行清盘程序，对有关的决定感到抱歉和遗憾。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认为，有几十年历史的旅行社选择结业是相当无奈，他形容本港旅游业普遍已经挨到入晒血，希望政府正视业界的情况。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病例，另外有大约10宗初步确诊个案。新增的输入确诊个案之中，有3宗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个案分别是从肯尼亚、日本和美国抵港，其中2个人无病征。印度新增超过35万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连续第5日创新高，全国累积感染1731万人，195,123人死亡。虽然疫情严重，但是东部西孟加拉邦在当地星期一仍然举行地方选举投票，预料会有大约860万选民投票。美国总统拜登早前说，美国将会向印度运送疫苗、医疗设备和防护装备等原材料，德国亦都承诺向印度运送物资。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听日风势缓和，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观塘绕道嘅交通先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喺面粉厂对开慢线咧，较早前就有意外，咁啊头先都几塞车下噶。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咁而家观塘绕道旺角面粉厂咧，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只系多车就冇乜挤塞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少少啦喺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处。新界咧，屯門公路而家去元朗方向，近住入境事務學院至到大欖水景基地嗰段就比較多車嘅。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嶺方向，近沙田鄉事會路至美林村段咧，仲係交通繁忙嘅。安全車速報告有2號幹線石礦場去馬鞍山，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咁最后咧提提大家啲晚间工程啊。今晚午夜时分咧，中环湾仔绕道隧道有工程嘅，喺午夜12点去到清晨嘅6点钟，中环湾仔绕道隧道东行管道咧会临时封闭。咁工程期间如果要沿呢个中环去湾仔北嘅话咧，就可以改行文宝街、耀星街、龙和道、博览道。而去北角线嘅驾驶人士咧，就可以改行文宝街、耀星街、龙和道、会议道、红兴道同埋维园道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佢写过无数剧本， 佢评论影视作品，通通都一针见血。 佢推荐嘅电影，套套都睇到你回味无穷。 编剧港剧林超荣。 每次听到这个 jingle 咧，我都莫名兴奋嘅。我会用心真诚同大家分享搜罗电影嘅资料。编剧港剧星期三开心日报时段有得听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 林超荣，开心日报。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学明。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黄学明喺度啦吓。黄学明啊，我哋呢个时间咧，不如讲讲咧观塘海滨音乐喷泉啦。啊，唔知道有几多听众都去过观塘睇呢个音乐喷泉啦？不如睇过，不如都请大家打上嚟讲下，你对于呢个喷泉有冇啲咩嘅意见啦？嗱，而家咧就系呢个喷泉咧，就上个星期四咧就已经系开幕噶啦吓。咁就但系因为咧呢个嘅喷泉咧就系用咗5,000,000嚟到兴建啦，咁所以一直咧都引发好多嘅讨论啦，咁有啲人咧就形容佢为小白象啦，即系觉得佢花咗好多钱啦。咁呢个喷泉咧就上个礼拜正式启用啦，不过之后咧就出现咗唔同嘅事故啦。咁譬如话咧就有一啲嘅网台主持人咧，咁就带埋简易去到嗰度咧，就话要去到嗰度冲凉咁样，又同啲人去同啲现场啲市民喺度嬉戏啦咁。咁亦都咧見到有一啲嘅故障發生啦，咁先係咧就見到有一啲嘅地磚移位啊，咁就發現咧有兩塊嘅地磚移位需要維修啦，咁就又封咗板咧去到處理。咁之後咧亦都有人發現咧有啲嘅出水位咧個出水咧係有問題喎咁。咁好啦，去到今日咧，咁就有康文署咧有一個宣布，就係話咧呢個音樂噴泉咧就包括音樂噴泉同埋互動嬉水區咧，就由於池水咧就懷疑受到簡易嘅影響，而導致咧就係大量泡沫咧就出現，咁而家咧就關閉，就係排走池水同埋進行徹底清潔，噴泉表演咧將會暫停，直至另行通告啊！啊！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啦。黄学明点睇呢件事件啊？ 我就冇去过亲身睇啦，都系喺网上睇。咁即系正所谓白搭小白象，就系大家都觉得喂，点解要成5,000,000起个咁嘅嘢咧？即系呢个小白象似乎就好不堪一击，掂到少少嘅碱液就即刻跪低咗。我睇翻網上佢其實同如果大家有去過東涌咧，大家東涌嗰個地鐵站出邊咧，其實都有類似咁樣嘅，即係噴水，但係佢唔係話去 細型啲， 細型啲啦。但係即使相比，我亦都睇唔到點解要值5,000,000去起一個咁樣嘅所謂噴泉，咁而家仲要壞埋添。咁即係其實5,000,000其實可以做到好多嘢嘅。大家記得其實嗰陣時區議會好多嘅聲音都反對咧，民政署要。夹硬要上马呢个工程，咁而家真系啦，即系都唔够一个星期，即系似乎社会嗰个反弹或者嗰个负评都几高啊！呢个其实政府都解释下啲钱点解会咁样使法。 系咁，其实即系当初有呢个嘅计划啦，有呢个嘅喷水池嘅喷泉嘅工程咧，咁都系即系想去吸引啲嘅游客啦，吓咁就即系希望将呢个地方咧都打造成一个即系都可以吸引游人嘅一个地方啦。咁不过咧就大家都可能都关注啊，其实值唔值得咧？即系第一就系你头先讲啦，即系值唔值得呢咁样嘅价钱咧？咁第二就系即系嗰个地方系咪适合去做呢样嘢咧？咁有啲人都可能关注到啊，那个地方其实如果你话再去吸引游客嘅话，咁你要去到即系交通系咪系配套交通配套啊？吓系咪咧系负荷到咧？即系大家都知道，成日都听讲啦，呢个嘅观塘嘅交通系挤塞系非常之严重啦吓。咁究竟系咪真系适合啊？喺呢个地方做一个音乐喷泉咧？ 同埋，如果大家去过观塘海滨，其实嗰个地方都几隔绝噶，唔系一个容易去嘅地方。咁再者，你喺呢个又唔系咩咁 特別或者好宏偉嘅地方，我唔覺得一個遊客會真係山長水遠專登去到個海濱為咗睇一個咁樣嘅小小噴泉咯。即係似乎佢用嚟吸引遊客呢個說法唔係好有說服力啦。 嗯，好啦，我哋電話18723111啊，咁啊，各位聽眾有冇去過呢個嘅觀塘音樂噴泉咧？大家有咩嘅感覺咧？都歡迎打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噶。嗱，電話旁邊咧就我哋請嚟觀塘區區議員啊，梁奕婷。梁奕婷你好。 你好啊，你好。 系，点样睇今次嘅事件咧？或者你知道最新嘅消息系点咧？即系而家康文署就话佢坏咗啦，要暂停开放啦。最新嘅消息系点啊？ 嗱，我咁样睇嘅，即系最如果最翻，即系讲翻嘅，有人咧就喺嗰度做一啲嘅即系表演，或者做一个 live 啦，然后即系导致有一啲嘅即系批评啦。咁其实本身佢个原意其实都系想即系凸显翻嗰个喷泉嗰、那个即系成本好大嘅荒谬嘅啫。咁所以佢原意系好嘅，咁亦都即系有时候做一啲戏仿啊、讽刺嘅东西，其实就算你去到 TVB。即系有一啲，譬如黄祖蓝要去戏访特首，其实呢啲我哋经常都会做噶嘛，咁所以咧，但系我哋下一个问题就去到啦，咦，而家有个新嘅消息就话咧，咦，佢系咪可能喺呢个表演嘅期间咧，就有啲嘅即系碱液嘅水，即系就会即系流入咗去某啲嘅嗰个。即系 filter 里边咧，然后令到嗰个水就污糟咗，然后要关闭咧，咁样系啦，咁我哋即系我个睇法就系咁嘅，即系嗱，其实咧呢样嘢咧可能会揭发咗一个问题。嗱，我自己嘅谂法咧，我第一个喺我即系脑海里面出现嘅东西就系，咁其实呢个喷水池其实都要洗噶，即系都要清洁噶嘛。咁其实如果喺一啲清洁嘅期间嗰度咧，咁其实啲姐姐如果要用一啲嘅化学剂去清洁嘅话，其实咁其实都可能会有一啲咧可能会导致泡泡嘅东西会流入咗去噶。咁其实点解又即系会唔会其实嗰、个清洁上面都会出现一啲问题咧？咁下一个东西咧就系、是，即系我睇翻嗰幅图咧，即系嗰个嘅设计图咧，我会有一个问题咯，就系、是、我未必系专业啊，但我见得到咧，其实佢嘅一啲喷水池嘅嗰个设计上面咧，系会其实所有嘅水咧，不论系嗰个系喷泉嘅表演嘅水啦。同埋咧係即係稀水池嘅嗰個水咧，其實咧都係會去到最後一個集水區度，然後翻翻去個 filter 裏邊，然後再翻翻嚟重新循環再用嘅。咁如果係真係呢一樣嘢係成立嘅話咧，咁如果咁呢件事就有啲即係令人哋恐慌啦。咁其實即係本身咧，可能大家用喺嗰度係玩嘅一啲水咧，可能係嗰度有即係牽涉到鞋底啊，我牽涉到有啲即係洗咗腳嚟啊咁。其實嗰啲水係循環再用噶喎，大家小朋友玩嗰啲水究竟是否安全咧？咁係啊，咁我會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喺呢度咯。 嗯，知唔知呢個今次嘅關閉清潔咧，涉唔涉及一啲嘅額外嘅費用啊？ 其實呢康文署上一次呢，其實剛才大家都有講到一個問題，就是話佢有啲嘅地磚呢其實好快就已經爛咗啦，咁都呢係嗰個出水位其實都有啲問題。我印象中其實呢康文署都有曾經講過呢，就話其實呢啲呢都唔會衍生一啲額外嘅維修費用嘅。咁其實佢喺一個原本預先即係、就是、一個預咗嘅一個 budget 裏面呢，其實已經有呢筆嘅即係維修費用喺呢度㗎啦。咁佢本身呢就即係同我哋講嗰個維修费用咧就系180万一年嘅，咁但系咧去到咧即系呢个就系佢喺我哋第四次个即系观塘嘅区议会大会里边俾嘅一个数字啦。咁但系去到咧系最近佢回复翻一啲传媒嘅时候咧，其实佢个数字变翻咗咧100万即系、就是、一年嘅。咁呢个数字中间个差80万去咗边咧？我哋迟啲都要问翻佢咯。咁但系即系你话会唔会喺呢一次里边，即系佢用一啲嘅名目去，结果要收翻即系一啲？表演人士嗰啲錢咧，咁我呢個我覺得好難講，即係佢可能即係而家佢睇下佢個説法係如何咯。係咁， 但係之前康文署喺邊同你區議會介紹呢個項目，都冇話過呢個噴水池係唔用得泡沫㗎，或者話你頭先個關注邊啲水原來會循環再用，小朋友會唔會啲水唔小心食咗落肚，會唔會有安全？呢啲喺康文署之前介紹都冇提過呢樣嘢㗎，係嘛？ 其實康文署同我哋介紹嘅時候咧，就同我哋講話嗰個噴泉咧嘅水咧就會係即係有一啲嘅即係 filter 啦，即係嗰啲濾水咧嘅濾水器咧就去令到佢變成一啲乾淨嘅水咧係再用嘅。咁但係佢冇好仔細咁講咧，究竟邊一啲水就會係經過濾水，邊啲水咧就會直接排走咁樣嘅。咁嗱，我頭先咧就亦都問過一啲咧工程師，咁但我即係要戴翻頭盔，唔係專業啦，但係工程師嘅其實個睇法係咁，正常咧，其實水咧就應該要分兩種，因為你譬如話你表演噴泉嘅水咧，正常你循環用係冇問題嘅，因為你表演用噶嘛，咁你冇人掂到噶嘛，咁你咪可能喺用完一批水之後，下一批即係 filter 過，然後咪再用翻咯。咁但係正常你喺去到一啲叫做稀水區嘅水咧，因為係有小朋友會接觸嘅水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嘅即係對於嗰個安全嘅程度咧，其實係應該要高啲嘅，即係對於食水嘅質素咧，係應該要要求再高啲。咁喺呢個地方，其實應該嗱喺概念上啊，誒稀水區嘅水咧，正常應該用完之後就要排出嘅啦嘛，即係應該要離開，即係排走。咁正常就好似即係等於我哋開水喉，咁我哋用番鹼洗完手，咁啲水排走咗噶嘛，正常就我唔會再開水喉會有翻番鹼嘅水出翻嚟噶嘛。咁但係而家呢個問題就係原來發現好似唔係咁，原來稀水池嘅水咧就唔係直接排走噶，稀水池嘅水原來佢可能唔理咩原因啦，有一啲污染受到咗嘅話，其實佢係會翻去個濾水器嗰度，然後再循環再用噶。咁然後我個問題就喺度啦。好嗱，冇問題嘅。你如果個濾水器係即係強得好緊要，佢係可以濾到一啲咧，可能係食用品質嘅水，其實都可以嘅。即係而家嗰個科技已經好發達㗎啦。咁但係嗱，正常如果佢呢個濾水器佢裝咗出嚟係咁發達嘅話，咁係冇理由係 filter 唔到即係嗰啲嘅泡泡㗎。即係你正常你出咗嚟，你應該相信個濾水器出嚟嘅水就應該係乾淨到可以食用或者用嚟洗手咁噶嘛。咁但係原來而家就唔得咯，就係、是。原來啲泡泡都係會影響 filter 出嚟嘅水，咁即係個濾水器都係唔夠，即係好得好咁緊要咯。即係呢個就係我而家會好大嘅疑問嚟嘅。咁我諗我嚟緊都會問康文署，究竟佢係點樣用嗰啲水咯？ 但市民用咗5000万公帑，期望個 filter 應該係好犀利先得嘅喎，照計就。 系啦，冇错啦，即系嗱，其实呢个工程咧，即系整体嚟讲系讲紧5350万啦。咁我哋由始至终咧个讲法都系，喂，我希望即系撤回啦，即系不如用喺一啲更加好嘅地方度啦，或者用喺验眼又好，乜都好。咁但系咁即系民政总署亦都即系觉得冇得倾嘅，系啦，就算咧系连咧嗰个嘅喷泉嘅即系冇得撤回啦，呢、這个第一啊，连第二咧就是、我哋话不如缩小个范围啊，然后咧就将一啲嘅 budget 咧摆落去其他即系、就是、一啲嘅设施上面咧，譬如话我哋不如起个储物柜，就唔好要其中一个喷水池啦，咁样咁佢原来呢啲都冇得倾嘅啊，咁结果做咗出嚟就大家就我本身可能有一个新奇嘅感觉先去睇啫，咁但系而家我哋发现原来有咁多问题，即系不但止嗰个5350万就出嚟嗰个嘅喷泉，不但止系细咗，即系比我哋想象中细好多。而且佢仲要系一日两日就可以坏得咁紧要嘅话，咁我哋会问咯，呢啲钱究竟做出嚟个质素系点咧？系、啦，连第三而家连嗰个水质都会出现问题嘅时候，咁我觉得其实系一个几唔好嘅一个工程嚟嘅。 咁你而家话嚟紧每年嘅维修费讲紧100万啦，咁其实使唔使再经区议会讨论噶？ 嗱，呢個嘅即係工程咧，佢本身一開始咧係由一個社區即係工程嗰個基金度出嚟啦。咁其實本身就有即係1亿嘅 budget 啦。咁然後即係當時嘅區議會就用咗5000万咧，就嚟做呢一個噴泉。咁然後咧，但係落成咗之後咧，其實咧佢下一步會交翻俾康文署咧係做一啲嘅維修嘅。咁所以其實康文署係應該會全權負責呢、這、一個即係。维修嘅费用咯，系啊，咁但系即系我头先都系嗰个疑问咯，就系话咁你而家你又话100万，之前你又话180万，咁其实你都争好远下嘅，系啊，即系我就算觉得呢啲钱唔使区议会自己出都好啦。 咁呢啲都係納税人嘅公帑嚟㗎嘛。咁我哋都會問，即係啲街坊市民其實係好緊張，即係啲錢嘅運用嘅。即係我會覺得，即係大家都未必係會好高興咯。如果你用咁多錢喺維修上面， 好啦，關於頭先我哋都有討論到咧，咁就係話有網台嘅主持人啦，100毛嘅主持人咧，咁就嚟到呢個噴泉嗰度咧，就係話要沖涼咁。咁見到佢咧就即係睇翻啲直播片段啦。咁佢嗰陣時係有除咗上衫嘅嚇，咁同埋咧就使用簡易嘅。咁之後咧就亦都有啲嘅人士咧就同佢有啲嘅即係口角啦咁。咁我哋都有就住呢件事件咧就同康文署去到做一個查詢。咁就話咧係當時咧已經有場地嘅職員咧即時阻止啦，同埋咧就係圍封有關嘅範圍咧進行清潔。咁康文署話要呼籲市民咧就係使用呢個遊樂場地嘅設施嘅時候咧要注重公德，唔好對他人咧造成妨礙或者滋擾。以你所知，其實呢個嘅噴水池嗰個範圍啊，咁其實有冇啲乜嘢嘅活動係指引嘅咧？即係有啲咩做得，有咩唔做得嘅咧？係咪除衫就一定唔得咁樣嘅咧？ 嗱，呢度就我相信喺過咗今次嘅事件之後，佢可能就會咧就即係 set 好多嘅新嘅規矩出嚟啦。咁因為咧，其實喺香港嚟講咧，即係有噴水池或者甚至乎有噴水池嘅溪水寨嘅地區，其實都唔係咁多，即係可能係屯門公園其中一個啦。咁其實就你話係咪有一啲即係明文規定唔俾大家去做某啲嘢？呢個真係唔知道。咁但係我相信呢一次之後，可能亦都會有一啲新嘅規則會定咗出嚟嘅。咁但係我成日都係咁講啦，即係有時候咧你話呢一次。有即系咪有一啲嘅网台主持去做一个即系表演，跟住然后即系令到大家可能唔高兴嘅话咧，咁我觉得其实首先大家要理解个原意本身系好嘅，即系大家都系想即系令到即系公众系了解呢个建设多啲啫，系啊，咁但系当然啦，譬如话喺嗰度冲凉咁，都未必系我哋会好鼓励嘅东西嚟嘅， 咁但係即係你見其實現場個管理係點嘅呢？即係康文署就話有現場職員阻止咗呢個網台主持嘅行為啦，咁現場個管理係咪真係有人即係不斷咁巡邏住定點嘅呢？ 我咧冇幾耐之前，應該大概尋日定前日咧，就其實去咗嗰度睇咗一轉嘅。頭先你所講嗰啲我就唔係好覺㗎啦，即係我唔係好覺當即係喺大家玩緊水期間咧，就有好多嘅巡邏員行嚟行去咁，我就完全唔見嘅，一個都唔見添。咁你話即係會唔會大家都即係叫做有一啲嘅人會好？會 keep 住喺嗰度玩咧，咁我就會見到嘅。即係譬如話，你喺一啲嘅下午嘅時間咧，其實 keep 住都有小朋友喺嗰度玩啦。咁亦都會有啲嘅爸爸媽媽喺側跟度睇住咯，係啦。咁所以你話即係會唔會之後可能會加翻啲巡邏員？我相信可能會嘅，係啊。 OK， 其實想問翻嗱，而家關閉咗啦，但係喺啱開到而家呢幾日，你感覺其實啲街坊或者多唔多市民真係慕名而嚟去呢個噴泉？去影相啊，或者打卡咁样咧，其实 系梁奕婷个电话接收麻麻地啊，可唔可以再讲过咧？ 喂，听唔听到？ 请你再讲过啊，请你再讲过。 系啦，我就觉得大家街坊咧系对于呢个建设都系感到新奇嘅，因为即系讲就讲咗5000万喷泉，讲咗咁耐咧，咁所以大家都系有兴趣去目睹一下究竟5000万做出嚟喷泉究竟系什么样子嘅。咁所以头几日嘅时间，我都 keep 住见到几多嘅游客会围观啦，特别系一啲嘅即系上班族啊咁等等啦。咁佢哋即系但我几相信咧，因为呢个喷泉你开。最初嘅时候，梗系会即系大家感到新奇啦。咁但系因为佢本身呢个喷泉本身都唔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建设，即系佢亦都你话系咪嗰个表演系规模好大咧？咁其实同本身咧一啲即系嗰阵时候倡议嘅一啲区议员，其实系有一个谂法系讲到话要呢个喷泉咧系同杜拜嗰啲做过比较噶嘛。咁完全就 规模争好远系嘛？ 系啦，系啦，完全就两件事啦。咁系咁，所以就我几相信就呢个喷泉可能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大家个热情咧减退咗咧，其实就大家去嘅人就未必真系咁多噶啦。 好啊，唔该晒梁奕婷，多谢你吓。梁奕婷咧就系观塘区嘅区议员嚟噶。阿黄浩明又点睇咧？即系 即係嗱，唔起都起咗啦嚇，即係可能大家覺得五千萬，即係有啲人對於呢、這個使費係咪物有所值，即係都有唔同意見啦。唔使就使咗啦嚇，咁而家應該點樣去對待呢個嘅噴水池咧？ 即係呢一個。即系唔使都使咗咧，即系已成事实。但系即系世事就系咁奇妙啊！即系呢一个简易事件咧，即系正正反映咗呢个喷泉，即系政府几咁系浪费纳税人嘅钱。先唔好讲究竟五千万起一个咁嘅喷泉值唔值啦。咁但系你就算真系，我觉得系唔值都好啦。咁你起咗，起码你入边嗰个，譬如头先讲嘅去水系统啊，各样嘢都要安全。是有一個標準啦，咁但係似乎而家懷疑就係原來啲水咧係唔知點樣係有機會係再用嘅，可能連嗰個安全性都有個擔心嘅話，喂，咁其實似乎五千萬唔應該係咁樣嘅貨色嘅喎。 啊，即係頭先阿梁逸庭就提出一個咁樣嘅質疑啦。 即係呢個要即係政府要解釋清楚究竟。呢啲究竟是水，因为嗱呢啲喷泉，大家如果上网睇咧，啲小朋友可能喺上面玩嘅，咁啲水一定无可避免会食咗落肚嘅。咁呢啲水系从何而来？系咪循环再用嘅水咧？啊，干唔干净咧？如果食咗落肚，有冇危险咧？特别而家大家都知啊，疫情之下，即系健康系最紧要嘅。啊，即系如果呢啲都做唔好，咁绝对呢五千万系枉花嘅、嗯。 好啦，我哋又听下听众意见啊嘛。咁啊，电话旁边有朱生喺度啊，朱生你好， 系主持人， 系请讲啊。 咁我想讲下咧，就我回应下嗰位黄生啊，即系阿评论员讲咧， 系 因为政府即使系。点样嘥工厂？但系市民都要检讨下自己噶，即系你唔好咁冲凉做直播咁坐唔妥咧，系咪？即使政府系嘥工厂，唔通啲市民就要咁做啦咩？系咪？所以我觉得即系应该持平啲先得噶，即系评论要持平啫。即使政府点样嘥工厂，点样成政府嘅原意就唔系俾你去冲凉嗰啲成，即系佢做得唔好一件事，你可以提意见。可以有咩可以反映，但你所以市民去再沖涼啊，可以用直播咁樣妥唔妥咧？係咪？所以我覺得評論員方面啊，都要即係持平啲啊，即係唔好一味淨係識得話政府，咁市民做得唔到嘅市民方面都要批評下。咁先得噶嘛，即系咁样先比较公正啲嘛。 好啊，吓朱生，多谢都听到你嘅意见啦。咁啊，头先阿梁逸庭都有讲嘅，即系我谂佢都唔鼓励人哋即系喺度即系做冲凉嘅活动嘅咁。 咁即系，但系其实呢个冲凉事件，即系嗱，冲凉即系呢个就头先都讲啦，即系因为佢嗰个有关嘅网台主持系其实系有个目的去做啦。咁但系其实呢个反应，但系。可能好多将来嘅小朋友或者啲大人会带小朋友去吹泡泡噶嘛，咁你吹呢啲泡泡都系碱液嚟嘅，咁其实呢啲碱液用唔用得咧？政府系咪意思即系其实原来咧呢个喷水池咧系不能够咧俾小朋友去吹嗰啲泡泡嘅，吓咁如果系咁就要问话点解五千万唔可以小朋友喺度玩吹泡泡咧？嗰个排水系统系咪？不能够应付任何碱液咧，咁呢个又系政府要交代清楚。 咁可能同个量有关嘅。 啊，当然个量 冲凉用到一定 系当然啦， 量嘅 量亦都系，但系所以呢个就系政府要讲啦。咁系咪完全唔可以有任何泡泡？定系有嘅，但系有个标准，因为呢个牵涉将来呢、這个喷泉，如果市民要去，系咪唔清一色唔俾用吹泡泡咧？吓、啊，定系有个限制咧、okay, 限额？咁呢啲都要讲清楚。 好，我哋听到位听众啦，有陈小姐喺度，陈小姐你好。 我想讲咧，政府咧系冤枉钱要使嘅，佢几多嗰啲嗰个储水嗰、那个储水池啦，嗰啲嗰个值得留嘅建筑啦，嗰啲炮台咧，几多炮台几多人话应该留。改良佢啦，系咪？我哋做景点吸引游客，呢啲有历史价值嘅，咁呢啲先值得去吸引游客，先吸引游客。话呢啲咁毫无特色嘅喷水池，吸引游客呢度已经好少嘅。仲有而家出到嚟咁嘅效果，嗱，嗰个头先个听众话咧，嗰人唔应该冲凉，我又话嗰个人帮我政府，佢咁早咧就已经令政府知道有咁嘅弊处啦，咁早啲去改良嘛。Okay. 如果唔系，你睇而家细路仔喺度玩啊，而家嗰个循环系统如果唔干净啊，眼耳口鼻啊、 嗯、 都可以入菌嘅。 好啊吓，多谢晒陈小姐吓，我哋听多位听众，有陈生喺度啊，陈生你好。 系而家政府将啲钱乱咁平乱咁晒，将人民工厂系咁，你判俾嗰啲周围嗰个五千万值五十万嘅咋啊？五十万都比多佢啊！啲嘢就弯咗啦，你嗰啲嘢真系英政府近时做啲嘢，全部都海运码头咁，六十年啦，人哋仲框架，你嗰、那个 啟德落油輪嗰度竟然靠老鼠啦，唉，總之。我覺得香港政府而家林鄭月娥加息都冇乜用嘅。 OK， 好多謝曬陳生嚇。咁啊，頭先阿陳小姐都講咗一個點啦，就係、是、究竟吸引遊客係咪憑呢個噴水池咧，還是即係有其他嘅景點可能更加吸引遊客咧？嚇，呢個都可能值得大家反思啦嚇。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多謝曬黃學明，聽日再見，拜拜。